缓解口罩短缺问题。澳门政府因应疫情，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新增的100亿澳门元专项援助基金详情，以援助受香港和广东省进一步收紧入境措施之后出现生活和经济困难的居民和企业。有专做游客生意的店铺暂停营业，以减省开支。澳门二月份公布最新整体失业率上升0.2%到1.9%，当地居民失业率升至2.6%，增加0.3%。澳门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关峰话：，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好大机会持续一段长时间，亦都比特区过去任何一次的经济挑战严峻。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只是简单派现金，要鼓励市民和企业学自救，公众要有心理准备挨一段的日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9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2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跌2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8跌9.6，阿里巴巴179.1跌4.8，友邦保险68元跌7毫，中国平安75.1跌7.5毫，美团点评86.75跌2.5毫，融创中国36.05跌1.5毫，中国神华15元升6.4毫，中国移动55.35跌1.2。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3，英镑9.613，瑞士法郎8.135，澳元4.761，加元5.514，新西兰元4.669，欧元8.600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17。日经平均指数报18681点，跌707点。港金现价报149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1.27美元，卖出16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儿童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儿童医院对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另外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快线嘅坏车咧就走咗，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

唔系，而家佢哋话都系噶。如果你要计人嗰、那个距离咧，我今日见到有啲传媒做咧，就话你揾两个人咧，大家各自伸只手咧，即系好似 E.T. 高空咁样咧，一人掂住一边嘅手指尖咧， 指尖好浪漫啊！ 系啊，即系似唔似嗰阵时人链都系咁样咧？啱啱好系啦。如果你用翻呢个比喻咧，你拉翻嗰个人链咧，两个人链嘅距离咧，就 系 据讲话就合乎规矩啦咁样。 反而谂起另外一样。亦都系我第二个有用过，你哋记唔记得咧？细个上体育台嗰阵时咧，咪要排队嘅，即系打环，跟住你只脚好似嗰啲步操嗰啲咁嘅震咁样咧，就褪左褪右咁样咧。 童军嗰啲咪有咯， 系啦，后面嘅人有几多距离，隔篱嘅人有几多距离咧？我记得咧，原来我哋读书学嘅嘢真系有用，而家真系可以攞翻出嚟用啦。 有用啊， 前面同埋隔篱嗰个保持距 离。系啊，嗱，大家都知啦，因为咧，即系而家我哋有个新嘅叫做群众聚集管理嘅呢个规例咧，起码14日之内咧都系会有呢啲。不同晒嘅規矩噶啦，咁啊包括喺食肆嘅聚集嘅人數啦、台嘅距離啦，你喺公眾場合咧，究竟你出現嘅時候咧有幾多人或以上咧？嗱，我哋唔講嗰啲數字先咧，不如講下我哋各自咧有冇喺呢兩三日咧，因為佢就即係禮拜六嗰陣時就生效啦，凌晨嘅時候咧，有冇見到啲特別嘅措施咧，即係有發揮咗作用咧已經？ 我有， 你有去食嘢？ 我琴日出咗去，係啦，咁就 見到啲乜嘢？嗱，我都有特登去嘅，我冇入去食，我喺出面望啫。 哦，系啊。 所以咧，你应该 好巡查到 嘅。你入咗去噶系嘛？ 我帮政府手睇下有冇啲铺头去吓，有冇跟进到。 好啊。 咁我去咗一间食 pizza 嘅地方， 是 就唔系大家所认同 唔识嗰间嘅， 唔识嘅喺深水埗嘅， 即系唔使黑食嗰间。 唔使系啦。咁咧，我就见到咧入去，哇，好宽敞、啊。我作為一個食客，我覺得 幾點先嗰陣時係晚市正常時間， 晏晝兩點零鐘咁樣咯。咁真係咧，我就話哇，使唔使佢即係我自己個 concept 1.5米咧？我唔係太高，唔係太長啊。咁所以我哇，使唔使距離得咁遠啊？ 即係你以為啲人驚咗你 啊？係啦。咁里面空间真係多咗嘅。咁跟住呢。 佢哋直情係搬走咗啲台呀、啊、定係已经係摆咗啲嘢话俾你知啦。呢一张台呢就可以坐。隔篱嗰张就唔可以啦。斜对面嗰张又可以喇喎定係点样 佢、啊、真係搬走张台嘅。所以係冇空间嘅。即係有好大嘅空间就唔会话呢个叫做所谓叫留位啦即係打咗个交叉嗰啲咁冇囉。佢直情搬走咗囉。咁跟住就见到啲人呢同埋即係入嚟嘅 dude 嗰个体温啦。跟住呢佢就会俾埋酒精初十日你去洗手啦咁样咯，咁其实整体咧，我觉得系舒服咗嘅，同埋真系有面壁位嘅。 哦，系，佢有冇嗰啲隔板俾你啊？ 佢冇，因为都真系好远啊嘛。 因为佢有 台之间， 佢有啲餐厅咧，嗰个措施，我琴日就喺嗰个青衣个商场度咧，我冇入到去食嘅，我特登咧。八卦咧，我就喺門口度咧，全部裝咁樣啦。咁我就裝到有三間鋪頭， 即係有亞加力膠片喺度攝住。 其中有一間咧，我裝入去嘅時候咧，嗰陣時差唔多六點鐘咧，都唔係好多人啊。咁咧佢就每一張台咧中間都豎起咗一塊咧嗰啲亞加力膠板咁樣咧， 透明膠板。 係啦，就間住咗咁樣嘅。咁呢個一個啦。咁然後第二間咧，我就見到咧隔離一間咧食日本嘢咧，佢都係會直情咧有埋嗰張紙寫住咧分隔座位。係啦。咁然後咧，佢都係話俾你聽，即係一半先可以，即係坐一半就滿啦咁樣。 即係佢冇收台，但係就 佢冇收台 咗台。 但係我見到咧，有啲鋪頭咧，佢直情轉咗台啊！佢自己咧就搬咗啲細嘅台咧，因為有一間我成日都見過嗰啲食魚腩餐嗰啲咧，我平時冇見佢有呢張咁細嘅台嘅喎。咁可能咧，佢哋為咗要即係 履行到呢、這個 做到個距離，係啦，咁佢哋就重新間過啦。兜巴星咧係最明顯嘅。 佢做咗啲咩？ 兜巴星咧，因為佢又冇收台，佢嗰啲台梗咁有啲咧。 係。 佢咧就索性咧，因為佢要符合咧 1.5 米同埋咧就要一半入座率啊嘛。 係。 佢就攞咗膠紙咧封咗咯。 OK，即係攔 咗 一半嘅台。 係啦，你直接入台咧，你係唔需要驚咧，我會唔會搞到間鋪頭犯法嘅？因為佢封曬，即係譬如佢裏邊有10張台咧，封咗5張。好大张胶纸咧，直情好似人哋咧抄家咁样咧，就贴咗上去啦。 封咗5张啫，但系台与台都要1.5嘅。 佢封咗就已经够晒啦，啱啱好咧，佢就间距咗咧。 其实即系佢封咗一半嘅台，咁即系一半嘅人数少咗，间隔亦都会阔咗。 系啊，佢就亦都自用制造埋个空间咁样咧。哦，咁 OK，即系呢啲又冇拗撬啊，咁样最好。 我琴晚咧 即夜晚跟住又去同我媽兩個就去咗食啦，咁跟住咧就 你咁大膽，你仲出街？其實我好耐冇出過街食飯咯，我想講。除咗工作以外，我真係大部分時間都留守喺個屋企度，我自己驚啊。 哦，係咪係？因為琴日一啲情況啦，我哋先落街，跟住我哋都外賣嘅。 係為咗節目。要 其實都有一半 以身犯險，係啦，親身採訪。 其實都有一半係嘅，咁即係入到去嗰個鋪頭咧，我媽話咧，即係佢去到落到去先，跟住佢 call 我落嚟咁，跟住我媽話去翻嗰單啦，咁跟住咧佢就。唔係喎，阿妹啊，凍曬台，唔係嗰啲台啊、凳啊反曬喎，佢唔做生意，我咪唔係，點會冇唔做生意咧？佢話好多人喺外面等啊，等外賣，我都唔係啊，我落去睇啦咁。結果咧係真係要行到入去先知道，你依度招呼人咯，嗬？佢話招呼，佢真係疏落到咧。 系 噶，四张台， 个个都惊噶， 得四张台咋， 系啊， 系其实好嘅，即系你食客，我都话食客咧系觉得系安心的。 系啊， 我有咧，我冇去到试察，因为我惊，但我可以讲少少咧，酒吧业界其实之前 好 慌张， 系啊系啊， 禁酒令究竟系咪即系急如律令而家冇咗咁样啊嘛？ 系系， 但 系 佢哋咧都要跟翻住呢一个嘅新嘅法例啦，呢两个礼拜就 1.5 米嘅距离啦。我见到佢哋咧有一啲咧，因为你知道酒吧其实佢哋未必一张张吧台噶嘛，即一張張台，有啲咧就黐住喺吧台度嗰啲咁樣咧。我見到有一個朋友就影咗相，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平時我哋去做 show 啊，做演出啊，咪有陣時有啲嗰啲大力膠紙咁樣，黃色啊、紅色啊，可以黐住啲嘢，畫住啲地下啲之類嘅嘢咧。佢哋真係用咗呢啲嘅大力膠紙。 哦，即係畫位咁樣咯。 地下冇錯，好似畫鬼腳咁樣，就畫咗嗱呢一度有個 L 字形，同另外嗰邊張台咧就有個十字形。呢度就1.5米啦，中間就唔可以坐人啦咁樣，即係唔可以。企人添啊，要保持住1.5米嗰個距離。你知平時喺酒吧可能大家企喺度揸住杯嘢飲嘅啫嘛，佢就要將啲人嗱呢一度咧有個正方框，就係俾你哋四個喺度企嘅。嗰度有個正方框，就係你哋四個喺度企嘅。有啲都會用咗啲咁樣嘅方法咯。 咁好似我上次講喺台灣搭 lift 咁樣啦，畫咗一條紅 線， 喺地下畫咗線，你呢個就係你嘅範圍咯。 咁你話咧喺食肆裏邊咧，仲有一樣嘢咧，即係除咗你話佢已經夠1.5米啦，亦都限咗你一半。之外咧，佢都有多个规矩嘅，因为点解咧？我上个礼拜啱啱好佢生效嗰日咧，我 friend 去咗酒吧咧，佢话佢遇到茶牌啊，就啱啱好礼拜六凌晨啊嘛。佢话嗰个茶牌嘅过程咧，就系佢饮下嘢咧，突然间个 waiter 走埋嚟话：，喂，你哋快啲， 男左女又趴埋墙， 快啲戴翻个罩，戴翻个罩。佢话有成茶牌， 同男左女有冇关系啦？ 冇关系嘅，系啦，快啲戴翻个罩咁样。咁开头佢都唔记得咧，因为礼拜六凌晨啊嘛。佢话点解要戴翻个罩？哦，佢话。而家咧就唔係話你唔戴罩係犯法，但係佢要求你喺食肆裏邊，如果你食嘢意外嘅時間，佢希望你係戴翻個口罩嘅。咁、 okay、 但係呢個就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大家可以演繹一下，無論你係飲嘢又好，食飯都好咧，咁你唔係不停咁食噶嘛？你食兩啖可能都傾下偈先，又或者就算你唔係傾下偈，可能你碌下手機咧，你知大家都係而家個時間拉到長噶嘛。咁但係如果咧根據而家個法例咧，可能你咬緊兩啖豬扒包。跟住你想碌一碌手机，嗰度有一分钟空档，你冇食嘅话咧，理论上吓，你要戴翻口罩嘅。 我又覺得其實 你想你要戴翻口罩 喎。我覺得咧係計翻我食嘢嗰個進度嘅，就應該譬如當我 仲嚼緊咁點算咧？ 係啊， 係啦， 擘大個口，我含埋口先嚼。 即係含住 點啊？咁樣 含回疾走咁樣含住，係啦。因為佢話如果你飲嘢嘅時候咧，點解佢都會叫你快啲戴翻口罩咧？佢驚我話如果入到嚟咧，見到你哋咧喺度傾緊偈咧，咁佢就話：喂，你今日食嘢要戴翻口罩喎。哇！但其實呢個好難做到嘅喎。 哦，其實係㗎。係 啊。 唔係咁，但係大家都明啦。總之你嗰碟嘢其實都未食曬嘅時候，真係你已經唔係應該要戴翻口罩咯。 咁即係如果你 去到食曬之後咧，跟住你開始撩牙咯喎，抹嘴咯喎，咁你戴翻口罩係啱嘅。 即係咁，嗰碟餸未嚟之前咧都要戴口罩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如果你去酒吧飲嘢咧，那個杯酒一早凍喺度啦。咁你飲兩啖，你實係擺低㗎嘛。 跟住咪戴翻口罩咯，要。 咁咪好唔方便咯。 其實講真，好多嘢都唔明嘅。不過咧，我覺得佢咧即係將嗰個法例咧就緊咗，其實你都係想控制個疫情係好事嚟嘅。但同時間又會有啲人拗頭喎，譬如琴日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報道啦。例如咧，你見到菲傭姐姐佢哋喺旺角嗰邊咧嘅天橋度咧就有啲聚集咁樣。即係之前咧都有講到，即係呢個都係大家擔心嘅一個位置嚟㗎嘛。咁但係後屘好似咧就有警方去到咧就了解咗之後咧，跟住就警方走咗，工人姐姐又繼續聚集喎咁。 都是第一鋪啫，因為 係 咯，第一鋪啫嘛。如果唔係，佢話咁粉嶺嗰個擺酒嘅，佢又要 叫佢走噶咯， 哇！嗰、那個都真係好高危啊，嗰、那個又 係、啊，所以咧嗱，係、可能有好多措施咧，你係未明白得曬咧，究竟中間點玩嘅、 嗯？ 但我哋可以一間咧都同大家詳細講下。最緊要你記住就係、是，佢想你唔好出咁多，佢、想你最好咧就係留翻喺屋企。呢、這個就係佢而家新法例啊，最希望你達到嘅目的啊！我哋而家都进入咗一个咧抗疫嘅大时代啊！我谂咧成世仔咧，可能你都冇谂过，哇！终于竟然有一日咧，一家人出街咧，可能会被人拉嘅。 我哋要计数，我哋要 计数嘅，真系。 喂，行开啲，你行开啲。 系啦，即系嗱，我觉得咧喺嗰个，因为政府都出咗一个 Q&A 咧，就等大家明白一下咧，即系你几时有机会触犯嗰、那个即系呢个聚集嘅条例啦，咁样。其中有一条咧，我觉得咧真系好拗头嘅，佢就话啦。一家人拜山，要清明佳节啦，咁样佢问啦，大家一家人拜山算唔算会违反四人或以上聚集嗰啲规例咧？咁样， 我要定义 系啦， 咩叫一家人先？ 系啦， 嗱，我哋大家全部姓陈嘅，陈氏家族，咁我哋咪一家人咯。是不是咁样计叫一家人啊？ 唔系喎，嗱， 又唔系咁计喎。 嗱，一家人如果定义咧，系唔系咁计嘅？ 佢系咁讲嘅，嗱，一家人拜山系，如果咧你哋系。同住嘅屋企人就可以获豁免啦，即系例如咧，你话 住广播道三， 我哋全部都住喺同一个单位嘅，就算你一家十二口都好咧吓，即系理论上系得 嘅， 你去拜山 OK 嘅、嗯，但系佢话咧，如果你哋系唔系一齐住嘅，又超过四个人一齐拜山咧， 嗱， 如果根据规例咧，如果揸成嚟再点做咧，佢就话阿祖啊，你去隔篱等等先啦。你啱啱突出嚟第五个，系啊，你要分开拜 咯，即公投为用线嗰啲 系啦。嗱，我哋同阿爷倾偈先，倾完就到你啦。 有咩心事你自己向我讲啊？ 系啦，但你喺等嘅时候，你都要喺 1.5 米以外。 系啦系啦， 你唔可以咧就咁话我吊住喺阿田后边当等一等得唔得咧？咁样 对唔住啦。 系啦，但呢个真系有啲难搞啊。 哦，有啲难搞之余咧，有啲嘢我又唔明白。嗱，譬如数目啦，就唔能够多于四个人啊嘛，系咪？ 系冇错。 但系丧礼同埋路祭咧就唔受呢个限制嘅。 系， 其实都系，即系喺我心目中都系类似嘅事，同埋我哋而家都系讲紧人群点样去管制啫。有兩條線嘅喎，咁樣呢一度。 哦，咁樣又即係又明白嘅，這個，因為咧可能就係，是，喪禮咧就真係 即時噶嘛， 係啦， 即係即時。 同樣嗰樣嘢，我當然明白，即係我哋 就翻人情咯， 係啦，我哋需要咁做嘅。但如果大家利是嘅話，咁就真係一樣可以大家利是嘅，係嘛？ 因為如果咧你用衞生嘅角度咧，嗯，其實就算我哋一家人啊，真係住埋同一個單位咧，但如果我哋有12個人一齊喺度出現咧， 嗯， 其實佢個風險一定係大過，譬如你有五个人，但你五个人都唔系一齐住，其实冇理由有分别噶嘛。 有啲嘢唔明嘅，即系譬如，其实我觉得真系好嘅。如果你话即系要限制四个人咁样，但点解譬如我哋食饭就要限制四个人？麻雀馆啊、卡拉 OK 嗰啲咧，嗰条线又会松咗噶喎？点解咧？ 系啊， 我唔明白。 但其实咧，我想话咧， 卡拉 OK 一样噶。卡拉 OK， 因为佢话咧大部分攞咗食肆牌，所以佢话咧卡拉 OK 咧佢都要咧嗰张台唔准多过四个，同埋都要分翻开 嘅。要加点五嘅，但系麻雀馆嗰度咧又系唔使嘅。 麻雀馆就唔使啦， 系啦， 系咪佢因 为 佢本身系咪都系咧都系得四个一台啫嘛？佢唔会多过四个人噶嘛？ 佢有 好多台噶嘛？嗱，我未去过啊， 我都未， 净系想去啫，系咪？ 系咯， 更加鼓励嗰啲而家咧咁多嘅公共场所冇得去啦，麻雀馆仲开，想试嗰啲系咪要试下？ 同埋佢当唔当食肆嘅咧？因为啲人系咁啊，食啊，食啊，食啊， 食好计唔计 系啊？系啦，佢当唔当咧？可能佢唔食咧，嗰铺就唔当系食肆咧，会唔会就有豁免咧？吓，喂，点到啦？记得留翻屋企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1岁男子涉嫌今个月初在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虚报接受检疫的地址，被控违反有关强制检疫的规例。今朝早在粉岭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罪，被判即时监禁3个月。医管局今个星期内会启用400张由普通病床改装的第二线隔离病床。行政总裁高拔升话，增加第二线隔离病床会减少一般的病床供应。医管局要照顾新型肺炎患者，亦都要维持医疗系统运作。目前仍然在探讨能不能够在每个医院联网增加多10多张第二线隔离病床。高拔升出席本台《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没有病征或者是病征轻微的患者可以在社区隔离，明白香港居住环境较为挤迫，如果患者的病情稳定，在检疫中心隔离会令到社会较放心。他又说，如果确诊个案继续每日以50多宗上升，医院的隔离病床压力会增大，患者一般住院达17日至20日，医管局希望病征较轻微的患者转到第二线隔离病床，腾空最高规格的第一线隔离病床，舒缓病房压力。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大约200宗确诊个案由欧美国家传入，担心香港随时出现2000宗本地个案。他认为市民近日开始不注意个人卫生，令情况有少少失控。目前最重要的是源头控制，并要制止社区扩散。但现时测试的数目太低，未能够检测在社区的轻微病征患者，追踪工作亦都做得慢。目前最重要是减低第一线病房的压力，轻微病征患者可以入住隔离设施，待病毒的载量降低再进行家居隔离。袁国勇在本台《千禧年代》提到，患者在病征出现之后7日大致上没有病征，病毒的载量已经很低，加上验血报告正常的话，可以到第二线隔离病房，年轻的患者甚至可以回家，认为可以逐步推行。 而无病征患者的病毒载量低并有抗体，传染家人的机会较低，强调必须在资源和风险中作出平衡。立法会将会取消原定4月1号举行的立法会会议，原定该次会议处理的事项将会顺延至日后的立法会会议处理。立法会秘书处向全体议员发信，指出新型肺炎病毒疫情在本港日益严峻，确诊个案持续急增，社区大爆发的风险不容低估。專家指出，本港正是處於疫情爆發以來風險最高的階段，當前的急務是設法遏止疫情擴散。鑑於大量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執行職務或者逗留聚集，會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因此作出有關決定。秘书处话，主席会继续因应疫情的发展、议员意见和议程事项的缓急先后等的情况，审慎决定每次会议的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56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36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3.4跌9元，阿里巴巴179.3跌4.6，友邦保险68.25跌5毫，中国平安75.2跌7毫，美团点评87.15跌2.15，融创中国35.85跌1.75，中国神华14.96升6毫，工商银行5.28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54，澳元0.615，加元1.405，新西兰元0.603，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18762点，跌626点。港金现价报149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5.72美元，卖出162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跟住儿童医院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跟住儿童医院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回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咁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宠物公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哋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 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哋已经唔可以淨係见到自己嘅屋企。正如好似李荣浩呢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系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对抗疫症。 伤痕是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火势系我呢个拍档，佢好尽忠职守啊！虽然佢话佢冇喺街嗰度食嘢啊，但系佢都会望下望下里面究竟啲餐厅食肆有冇保持一点米距离先。咁系因为可能喺屋企已经习惯咗一点米距离啊？点解啊？可能佢个仔话：爸爸保持距离，我哋唔要点样嚟，因为我要啊，即系要监管住你。可能太太讲得最多噶，请你保持距离。一点五米距离，唔知夜晚瞓觉系点嘅咧？我哋有请，系佢喺屋企都好多规矩要遵守嘅曾志豪。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藉口，俾啲夫妻分房瞓啦，或者瞓厅咧，都可以完美无瑕咁话俾人听。我为咗防疫啫嘛，你估系因为做错事要俾人顶坛冠罚做厅长咩 ？O K 嘅，我两个仔啊，不知几咁开心啊，因为佢哋两个而家冇话一点五米啊，一点五毫米嘅距离都冇啊，怀紧贴背的拥抱，而家变咗个两兄弟啊，唔使理我噶啦。O K 啊，你两个自己玩啦。好啦，我哋要同大家讲下戴口罩嘅礼仪。哇，都到而家三月啦，月底都嚟啦，仲讲戴口罩嘅礼仪。冇错，其实你由呢一个病呢初起，到经过全球高峰，然后嚟到而家香港都有呢个第三波呢，其实冇理由仲有人係唔识戴口罩嘅礼仪㗎。不过估唔到啊，呢几日嘅新闻呢，佢都係要令到所有人都要温故知新。唔该你戴口罩嘅礼仪应该係点戴呢？第一就係你如果打乞嗤嘅时候，你应唔应该除起个口罩嚟打乞嗤呢？嗱，你就咁问咧，你可能觉得边咁傻噶，猴仔个口罩就爱嚟挡住啲飞沫噶嘛？嗱，说明书系咁讲啫，你实际上会点样做先？因为大家都明白噶，如果咧你个口罩罩住你，然后你打乞嗤嘅时候咧，你就会感觉自己同嗰啲飞沫咧近距离接触啊，因为无所遁形啊嘛，你困住咗个口罩，将啲飞沫就困喺你嗰个密闭空间里边啊嘛。可能有人会觉得呢，咁我咪好污糟囉，我不如揭起个口罩先至打乞嗤。咁呢个係真係发生咗㗎。咁大家又睇报纸啦，就话有个叔叔呢搭小巴嘅时候呢，就话个全程呢不停都系点样呢，佢唔知小巴定巴士呀，话佢全程打乞嗤呢都系拉低个口罩乞嗤，然后戴返个口罩，哦又要打个再拉低再乞嗤。唔系嘛，即系佢真系当咗咩呢？我怀疑佢当咗个口罩呢系佢拉裤链屙尿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屙尿先至会拉裤链，然后吓先至做嗰个动作啫。佢系咪当咗咧个口罩咧就系个裤链嚟嘅？哦，要打一次啊！哎，拉低先，哦，搞掂，再戴翻。哦，拉低再戴翻，咁你咪冇用咯。咁咪即系全车人咧都会食晒你嗰啲飞沫咯。咁其实你同冇戴系冇分别噶噃，你明嘅。因为佢觉得咧，佢咁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口罩咧唔好污糟咗啊嘛。咁但系正确嘅方法系点样咧？其实你下次可以点做呢？嗱，真人咁教过噶，你可以喺你嘅口罩内层嗰度咧，你咪摄一张纸巾咯。系噶，嗱，嗰张纸巾你摄喺里边咧，佢又唔会令到你即系有啲咩问题。但系如果你真系打一次嘅话咧， 你起码有张纸巾叫做吸咗你嗰啲污糟嘢，咁你最多咧就系、是、打完黑黐之后，你咪换走你嗰张纸巾，咁你个口罩都仲系干净如新啦、啊，咁你就唔好咁核突，一路打一黐一路就除低个口罩。好啦，第二个礼仪就更加紧要啦。请问你，如果你去到医院度抽血做检查，你要唔要戴口罩啊？都相信细路仔都知道。大人细蚊仔边一个界别都知系要戴口罩噶啦，但系如果你唔戴口罩，你知唔知会点样噶？咁由于而家咧，你又唔系犯法嘅，又冇人奈得你何嘅，但系你可能会累街坊咯。上个礼拜大家都记得嗰单新闻啦，嗰一位即系确诊嘅女警，当佢去抽血做检查嘅时候，佢唔戴口罩啊，两个抽血员咧不停叫佢戴，佢最后都冇戴，佢仲有咳添。而家连累到呢两个抽血员咧，因为有同佢紧密接触啊，因为佢又抽血啦，又做呢一个心电图记录啦，超过15分钟，所以咧嗰两个抽血员咧都要去即系隔离。其中一个咧，直情有初步嘅症状添啊！咁真系希望咧，嗱，即系不论任何职业噶啦，总之你去到医院，你要同啲医护人员有呢啲接触嘅话咧，你为己为人，系咪应该戴翻个口罩咧？你真系唔好以为咧，佢哋戴咗咪得咯？嗱，我哋话咧，外国咧嗰啲疫症爆到咁严重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对于戴口罩嘅意识同我哋咧啱啱咪南辕北辙噶。我哋有病冇病都戴口罩，佢哋咧就坚持有病先戴口罩嘅啫。咁咪衰咯！呢个病最大嘅特征系冇特征啊嘛。咁你唔戴口罩嘅，咁你点可以确保自己真系安全呢？所以为人为己。记住啦，打乞嗤都要戴住个口罩。你去医院要接触佢哋嗰啲前线医护人员，都请你戴口罩。你唔为自己着想，都要为他人设想啊！ 戴翻个口罩先。 风头火势，呢排咧佢就话佢嗰两个仔女咧，终于俾佢锁到喺屋企度啦。唔需要咧，佢再咧每一日都打电话咧。啊，唔系，佢仲有维持呢个嗜好噶。你食饭未啊？妈妈跟翻嚟啊！你唔好出去、啊，好似有啲童话故事咧，嗰啲即系不呀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回来，谁来也不开。你而家真系好窝心啊！ 你好留意到同事发档嗰啲。 冇办法，你啲对话永远都系嗰几句，系咯、 啊。明明 点点食嘢啊，我翻嚟咯。你啊执到啦，你知唔知？好似桂花田呢一个阶段嘅妈妈咧，本来啲仔女就躝咗街噶啦嘛。而家呢个疫情一嚟到咧， yes. 反而为佢带翻亲情。 梗系啦，仲要问你食咩啊？妈咪买翻嚟俾你食啦。嗱，近排咧，关于疫情嘅资讯咧，真系越嚟越多。嗱，如果太过担心嘅话，真系唔好出街，或者尽量少啲出街，免得自己精神紧张嘛。但系生活仍然要继续，要翻工，要搭车噶嘛。网上咧见到咧有个巴士车长，哇！见到佢个样子，全副防疫装备上阵，希望做得几多得几多。嗱，真系我有啲真系唔夸张嘅，因为佢一日咧要接载嘅乘客真系几百人都有噶嘛，咁都要自保噶，系咪？咁乘客你自己咧？嗱，之前坐巴士咧就有位坐就坐啦，冇位企。咪冇位坐咪企咯，咁啊到站落车啦。而家可以做多少少，就希望可以减低传染嘅风险。咁喺台湾咧，有医生就话啦，分享啊，佢就话啦，坐公共交通工具咧可以避开高危嘅位置，因为咧佢话咧有个案研究咧就话啦，病毒会喺车厢里面咧，即任何啦，唔系净系讲而家嗰啲啦，都会可以喺传播喺个车厢里面咧唔少于30分钟噶喎，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提高警觉，以防。萬一咁啊，醫生咧就話啦，盡量咧就避免坐喺呢個冷氣出風口嘅位置。咁可以嘅話咧，咁因為而家啲即係巴士咧，全部都係冷氣啦。咁你就如果係嘅話，坐正喺嗰度嘅時候咧，咁你盡量咧移開嗰個叫風葉，咁咧就唔好對住自己吹住個頭，以防病毒吹向自己。咁啊，如果有得揀位嘅話咧，盡量就靠窗個位置啦。咁之前都講過，因為就算係坐即係坐開邊啊，坐近走廊嘅時候，咁有其他乘客。上上落落噶嘛，咁啊上上落落行出行入，人流多咗，咁咪风险又高咗咯，系咪？咁啊，另外咧坐飞机又或者坐铁路咧，都系一样嘅。佢话有研究报告就话啦，坐走廊位置嘅人有八成咧，佢哋都会系去厕所嘅，而坐埋边嘅人咧得四成啫。咁大家都知道啦，厕所咧系搵藏病毒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咧。 所以呢所以呢就即係去得廁所嘅話呢就自然感染嗰個風險呢就高咗啦。咁你近排快飛返嚟香港嘅乘客大部分都唔飲唔食，點解呀？其中嘅原因咪就係因為想少啲有機會去廁所嘛，因為廁所都真係吓都幾多菌呀。咁其他小心嘅部分呢應該大多數香港人呢都會做到㗎啦。例如唔掂扶手啦，唔掂門啦，唔掂即係如果坐飛機話或者坐高鐵嘅話又唔掂嗰啲叫做餐台的托盘啦，放袋在地下就更加不会啦。只不过都仲系有少量嘅人咧，会将自己个袋放喺地下噶。喂，唔好啦，改咗呢个习惯去啦。因为咧，仲有人随地吐痰噶嘛，同埋医生话有啲人打乞嗤啊，或者系咳嘅时候，都系向住地下嘅。所以地下除咗污糟，仲有好多细菌嘅。最后就系你讲个八达嘟啦。咁其实咧，嗰张八达嘟咧，都其实咧都几常用嘅，因为咧嗰部机咧，你谂下一日里面咧有成上，我谂都唔光办都有几千人咧都嘟过啦嘛，系咪先？咁其实咧嗰张八达嘟咧，你离空即系距离嗰个部机一 cm 咧都感应到嘅，所以希望大家咧用八达嘟嘅时候小心留意，唔好咁拍落去咁就袋住佢，因为咧，如果你一系袋住佢嘅时候咧，你之后你用翻咧，唔该你消毒翻佢啦。嗱，留意咁多，做咁多都系为己为人，保持卫生都系礼貌啊。正所谓礼多人不怪啊嘛。 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是该安静地走 都不能走开。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两日唔见啊，好挂住你哋啊！ 你唔好行我咁近啊，你哋两个隔开一点五米噶，而家要 我唔系啊，所以我未用个电话嚟同你哋一齐上堂咯。 我哋学校，我哋课室啲座位都调晒啦，而家 系啦，好 事嚟噶，系啊。 系啊，而今日嚟我哋咧，不如一齐上中文堂啦，好唔好啊？ 讲中文字， 呢啲中文字咧好搞笑啊！我见到，所以咧好想同你哋两个分享咯。 好啊，有咩中文字啊？ 有阵时咧，你会见到啲字咧，你见到我哋话唔识读嗰阵时咧，我系会有字就读字，无字就读边咁样噶。 系、哎、有啊有啊，肥妹仔咧成日有个字佢唔识读噶。边 个啊？ 丑字咯。 个丑字咁佢会点读啊？ 冇啊， 你都识 读个鬼字。 你都系唔识噶，你成日同我读咗另一边嘅。 唔系噶，我咧通常啲人话我唔识嗰个字咧，就话你系咪个死字唔识写噶咁样。 我咪系你唔识写啫，但系你识读噶嘛，系咪先？ 系啊，有啲字你咧， 系啊，我就要讲嗰啲字咧，你睇上去咧好似会识读噶，但系咧原来咁样摆法嘅话，究竟系咩？嗰、那个意思又 你做咩讲粗口啊？ 你做 乜 嘟 我哋啊？ 你 系啊？系咪有一个字出唔到街噶？ 唔系啊，我讲嘅所有字都出到街嘅。 好啦， 咁我考下你哋先。 好啦， 嗱，香喷喷个香字，你哋识写啊？系咪？ 识啊，识啊。 如果嗰个字咧系有三个呢个香字嘅咧， 三个香， 即系上边有一个香，下边就好似我哋讲嗰个品字有三个口咁、 哦、 样咧。 两个香喺下边。 系啦，两个香喺下边，上面一个香，原来呢个一个字嚟噶。 哦，我知啊，即系 三香 一齐，唔系啊， 香香香。 系啊，我哋应该好似咧嗰啲古时人咧去祭祀，佢、啊、就拜神咁样去摆三支香，就系、是、咁样摆咯。 咁点读啊？人哋问你，你讲咁多做咩啊？肥妹仔。 好香， 我话系读第三个音， 一个字有两个音嘅英文字咩？而家肥妹仔， 香香香，读个香字， 读个香字，因为有三个香字就读香音。 我哋啊，广东话有九音嘅，点解要读第三个音？ 香香香，佢有三个香啊嘛，咁咪咁计咯，我估系咁样 嘅。平时嘅我咧，一定会照样读佢系香字咯，因为有字读字，无字读边啊嘛。好。收音机你系估错嘅，肥妹仔、你放弃估系咪？ 我放弃估啊，因为系应该唔会有个香嗰个字， 可能都系啊， 好有趣啊！嗱，因为我自己就比较读书嗰啲好渊博嗰啲，我咩都识啦。 你冤系咪即系头晕身庆好冤嗰啲啊？ 系啊，我 系啊， 双脚发软嗰啲咁样。 但系咧， 佢嗰个音咧就系冇香字呢个音， 系咪啊？ 但系有嗰个意思噶喎， 写 咗阵时你会话人哋咧哎呀，你真系好馨香啊！咁样会夹埋一齐噶嘛？ 系啊， 原来三个香我就音添，可能我开始清晰期啦。原来三个个三字系会就音嘅，点解？原来咧三个香字摆埋一齐咁样写咧，系读个馨字噶。 吓， 系啊， 馨香竟然喺呢个时候出现咗啊！ 系啊，而嗰个意思咧都系有类似嘅意思嘅。即是讲呢好似我咁样芳香四日好香喷喷咁样嘅意思。 哇、即周围都好香。 咁即如果我哋。 有东南西但冇北湖。 哦、即我哋如果话人你好馨香咩就话你好香香香咩。 系啦， 系咪就可以咁样啦？ 你要记住系读个轻字喎、哦。 咁即系话你好香香香香香咧， 系即系话你 四个香啦，系啦，你好轻香啊，你好香香香香香啊。 咁我知。 咁啊，我哋个旧监制咪可以闹到人咯？嚟香香香香 我哋读书点解会有监制噶？嗰个校监嚟噶。 系校监啊，同埋咧，我知道点解嗰阵时嗰啲电视剧嗰啲武打小说咧有香香公主啊， 可 能系嗰人。口疾啊， 香香香香 香香香香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香香香香香 香香香香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香香香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唔係啊， 一個讀音啊，定規矩，擴張句子， 係啊，音啊嘛呢個， 係啦，呢個三個金咧就讀個音字， 係 三個水開又走音啦， 係啊， 三個水咧咁係咩字咧？ 读咁多水，读咁即系去咗有钱咯。 读个海字， 唔系 三个水 字啊， 系啊， 系读个秒字，一秒时分秒嗰个秒嗰个读音啊，三个水。 咁我系咪即系水水水？我成日都水水水你啊？ 咩叫做你成日水水水佢啊？ 我秒佢咯。 哦，系，因为 咁你都唔识我水水水你啊？ 你讲正啲喎， 系啊， 系咯，我惊你讲咗第二个字喎。 我惊你俾校监停学。 但三个金咧都有第二个读音噶，读个监噶。 系咪啊？ 系啊，佢又会读音啦，有阵时候读个监噶。 两个音都有。 系啊。 咁我跟住就考你一个。 好啊。 其实我自己咧见都冇见过，但我觉得几特别。我哋成日话咧，我哋做人要有实力，系咪？ 系啊。 嗰个力字大家都识写啦，好简单啫。如果个力字上面一个力。下面有两个力咁样去装成一个字咧，你又知唔知佢点读咧？ 三个 力 啊， 个协字系咪？ 系个协字， 系 即系你好惊嗰种我协啊嗰种协啊。 系你嗱，你呢啲叫负面，我呢啲正面，我哋系齐心合力咁啊，好、哦、协力。 即系咩？而家三个力系咪啊？ 系啊， 三个力， 好大力。 三个力一定系好大力，咪三个力系开嘅、啊。 开， 我就话三个六四开咗嘛。 我听错咗，三个力应该开嘅、 啊。嗱，你开唔开都唔紧要，最紧要我很开心嘅系，你妹仔答啱咗啊！ 佢答到咩字啊？ 协字啊， 到个协字啊，犀利 喎！ 系啊，其实呢个字咧，本身都系有呢一个咧，三个力咧，就要齐心合力个意思。佢个读音咧就个协字，点解你会识个肥妹仔？ 但系我想问下，佢话有三个七噶、哦， 系 啊， 啊， 三个七有得读噶、哦。 我下次讲俾你听，三个七系咩啊？ 哦，好啊。 生活先至可以回复正常。又预计英国嘅死亡个案会喺未来一两个星期持续上升。在疫情严峻的意大利，再多5200多人确诊，累计97000多人感染，增幅是四日以来最低。当地再多756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增至10779宗，仍然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当局决定延长为期一个月的封锁，以防止疫情扩散。西班牙确诊病例突破80000宗，单日新增近840人死亡，再创新高，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800人。当局收紧封锁措施，禁止所有不必要的工作。卫生部门说，深切治疗病房病人不断增加，部分地区的医院已经超出负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39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45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0点，跌28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3.4跌9元，阿里巴巴178.6跌5.3，盈富基金23.4跌3.5，友邦保险68.15跌6毫，中国平安74.95跌9.5，美团点评86.35跌2.9，融创中国35.55跌2.05，工商银行5.28升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599，瑞士法郎8.129，澳元4.764，加元5.518，新西兰元4.676，欧元8.597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5。日经平均指数报18762点，跌626点。

最主要呢是跟老人家有关的，两单都、大家都很关心，尤其是你会见到这个疫情的话呢，很多时候有些人就说老人家好像危险一点、这样都合理的，因为其实他们即身体可能会相对地弱一点啊，有细菌的话就会难一点。在法国那边呢，首先我拗爆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原来2017年呢他们已经推行了一个计划的了，但这个计划呢是由他们的邮政局那边去处理的。 他们在外国那些邮政局很多功能的、 对，他这个功能其实跟邮政是完全没关系的。 邮局是很多东西是做到的，有些什么东西你都要去邮局啊，这样的。是啊， 他今次呢就是不是，他不单止去邮局，是邮局去你屋企、原来呢他们由2017年开始呢已经有一个呢专系放一些独居啦，又或者住在偏僻地区的高龄人士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啊，由邮局呢就、派发不是派发个信件、派发这个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探访我的家长的服务、 探访我的家长，即是说有仔女他不得闲去探他爸妈，跟着于是乎寄信去邮局说，哎，你帮我去广播道30号探 望我看看妈点先，而家咁样啊， 呢个系好近啦，佢呢个探访我的家长系乜嘢，顺 便攞埋家用系咪啊， 你又唔使㗎喎，要畀钱嘅，你就可以去邮局嗰度购买呢个服务，每一个月呢就系19.9欧元 ,ok, 你计返个数大约系百几蚊，都唔使200蚊港币咁样啦，佢呢就会派一个邮差呢每个星期呢就去探访你嗰、那个屋企嘅长者一次。如果你是想要探多几次的话呢亦都冇问题，即是按住呢探几多次呢， 即是套餐服务的。 是啦，就可以加价咁样呢、就可以去探多几次探你阿爷阿嫲真係。 咦，咁又几好喎、其实又。 但佢个探有咩做㗎？ 我冇喇，佢 佢淨係去嗰度望一望。 你有冇开门先、 有冇人喺度啊，有咁就走啦咁样。 哇，咁$20冇贵。 会过去真係去问候下啲长者啦，同埋会同佢哋倾偈。如果有啲嘢佢哋需要，譬如又可能唔方便出唔到去买嘅话呢，嗰啲邮差呢都可能会帮佢咁做。即係我阿伯头都諗唔明点解会係邮差做呢一件事呢、 其实我又唔会唔明喎、因为邮差叔叔佢真係送信佢你屋企㗎嘛。咁佢如果係佢喺佢个区嘅话呢，譬如佢广播道30号佢係成日都会派信嚟呢度。跟住如果佢呢个屋企人係有咁嘅特别需要，咁我派完信之后我顺便去你屋企，其实佢唔系特登去囉，我会觉得。 佢要特登㗎喎，呢个系一个额外服务。 可能佢冇信噶嘛，我谂阿钱嘅意思系话， 佢譬如可能九号又有信，11号有信，系10号冇信，咁佢咪如果有呢个 order 收到呢个 order， 佢咪去埋10号啫嘛。 但我谂佢要系特登先有用喎，如果唔系咧咁啱，永远都去唔到呢间屋企噶嘛。你话咁啱送信先去到嘅话咧，咁但我俾钱买噶嘛个服务 系。我知，即系话咁其实咧，因为邮政嘅服务佢系真系 佢都 会 去探访，即系去到嗰个门口屋企嘅 嗰区，即系佢去嗰区去派发信嘅时候咪。顺便哦，咁好啦，阿、曾小豪啊，你就去嗰度咧，因为今日有特别需要，你去嗰度派信，同埋去埋嗰间屋嗰度咯。 哦，咁如果咁计，我哋系咪可以嗰啲外卖员都可以做翻呢样工作咧？ 可以探访 外卖员好忙喎。 系啊，唔系啊， 50,000蚊一个月喎，已经。 即系可能真系 系佢可以 速递嗰个爱心噶咯，而家系顺便。 而家咧，但系法国嗰方面咧，就住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再将呢个服务咧改革咗少少。 系点啊？送物资？ 唔止。唔係送物資都可以嘅，但係佢會做嘅首先就係免費提供呢個服務。之前未話會收錢嘅，而家佢就話咧，因為咧疫情嘅關係，可能有好多人咧都會好擔心啊，一啲獨居嘅長者啊，究竟佢哋會點做啊？所以咧，法國嘅郵政咧就決定咗咧，將呢個服務變成免費嘅服務。已經咧有超過9000个顧客咧就用咗呢一個嘅服務，但佢就講到明嘅，佢就話每一個上門嘅郵差一定會有防疫嘅裝備啦。包括好难得，佢哋系会戴口罩嘅， 真系首创啊！ 都话 好睇到噶嘛， 系啊， 佢哋会戴口罩唔止，仲会用消毒洗手液， 系佢要接触人啊嘛，因为 系啦，同埋仲话会保持住大约。 兩米嘅距離，比我哋香港更加嚴格添。咁你話咁樣做嘅話咧，即係有陣時你唔知，即係你啲爺士啲仔女可能同啲爸爸媽媽住得遠嗰啲咧，就可以有呢個免費嘅服務，幫到啲老人家，起碼有人同佢傾下偈啦。 哦、 有啲乜嘢又可以幫到佢啦，仔女又唔使擔心咁樣。 呢陣子我覺得佢真係愛，因為咧之前佢係有呢個服務已經係好好啦，咁、但係收費啊嘛。 係冇錯。 但係而家係講緊喺疫情咁樣之下，佢仲要 免費，係。 啊，佢淨免費幫你。啲誒，即係啲仔女去探你屋企人咧，我覺得仲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服務啊！ 但係調翻轉咧，其實係咪真係代表咧？真係佢哋嗰度嘅外國人咧，嗰、那個親情真係太遙遠啦！连探阿爸阿妈咧，原来佢哋都会交托俾邮差去做 嘅，可能咪真系等于大陆一样啫嘛。譬如东京、日本都系噶，可能佢哦个乡下喺东京都嘅，佢喺东京做嘢，咁就可能翻唔到去咁嗰啲嘢喎。 但系如果咧 有几多，我估系类似咁样嘅情况嘅， 系啊，即系嗰个探诶，佢会唔会诶攞埋啲日用品嗰啲咁样嘅可以？ 唔系佢咪就话如果 即系如果寄埋嘅话咧，一次过咯， 呢啲个都可以，即系会帮到啲手啦。但另外一个咧，又系关于老人家喺日本。本度發生咧都好幫到手、啊，我唔睇之前我真係冇諗過，原來有啲咁樣嘅情況嘅、啊。嗱，今次咧就係老人家同埋狗嘅關係啦。嗱、 哦， 呢、這個同疫情冇關嘅， 真係老人與狗啦， 真係老人與狗。但原來佢話咧，原來日本方面咧，佢哋叫做收容所啊，有陣時咧就俾大家去領養寵物嘅。原來六十歲以上嘅佢哋已經叫做長者㗎啦，但其實日本人嘅壽命同我哋香港拍得住咁長㗎嘛， 我哋都係叫佢哥哥啦，係。 係啊，得八十歲先係叫長者係嘛？ 但佢哋話咧，原來喺日本嗰方面咧，你六十歲以上嘅朋友咧，想領養嘅話咧，好多時候都會唔被接受申請㗎喎。個原因就係、 是、驚你拖唔喐只狗，俾只狗拖翻你走， 又 陪著你走，跟住佢都哇，你成個身都俾佢拉走咗啦。 嗱，會擔心嘅就究竟可能佢哋覺得年紀開始漸長。你可唔可以照顾到只狗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另外仲有原因噶、 啊， 就因为咧， 冇钱啊？ 唔系，惊佢哋会死啊！ 即系佢早得快过只狗咁样。 系啦， 佢惊嗰个老人家六十岁嗰个， 六十岁以上系。 但又话佢哋好长寿嘅，冇理由会输俾只狗噶。 佢忘记咗呢件事。 系咯，长长久久啊嘛。 系啦，个主人可能就走咗先，跟住咧就会令到咧有好多 嘅 狗，本来系狗仔嘅话咧，咁样咧就会冇人照顾啦，甚至跟住就因为可能变咗老狗噶啦嘛，变咗老狗就更加唔会有人收养啦咁样。 哇！即系我打岔先，即系话咧，如果你六十岁老人家咧，你可以领养到只狗咧，而隔篱嗰个领养唔到咧，简直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啊！你睇下，政府对我几有信心，觉得我死唔去啊，十几年咯，你又唔得啦，你领养唔到啊， 系 啦，但系你领养嗰只狗几多岁啊？哦，我领养只狗都十五岁啦，已经。 但系唔使担心，因为佢有咗个新嘅规例啦，就令到咧佢哋之前咧比较难领养到狗只咧，叫做老人家啦，佢哋而家都可以领养到狗只啦，就系、是。老人与老狗嘅配对， 头先我讲嘅嘢， 我都估到 啦。佢就改咗个措施咧，就变咗咧，就真系啦。嗱，你年纪大噶啦嘛，系咪？就惊你，但系佢又觉得啊，你想有人陪，冇问题。佢哋就特别会有个配对咧，就安排咗一只都系年纪大，可能系被弃养咗嘅狗，跟住咧就用老人与老狗嘅配对之后咧，咁就希望啊，佢哋可以互相照顾啦，咁样。 喂，但系其实咧，会唔会又变成佢哋嘅负担咧？即系老狗。即系都 又要 多 啲护理噶嘛， 系 啊！ 阿桂花田，你呢个谂法系好好嘅，而佢哋嘅机构咧就讲咗，唔单止咧，即系如果你系老人家想去领养一只狗只嘅话咧，系会照顾住，即系个机构系会负责埋嗰只狗嘅生活费同埋医疗开支。 哦，咁又好啲， 系咯，谂得好详细喎，甚至乎。如果一個大家例示啦，嗰啲長者佢冇能力照顧啦，或者離世嘅話咧，呢、這個機構咧就係、是、會重新接手翻去照顧翻呢一隻嘅狗隻， okay. 所以咧就唔即大家都唔需要擔心會唔會再有嗰啲咧啊，因為可能主人過咗身啦，跟住咧就狗隻被棄養啊嗰啲嘅情況，冇呢啲情況出現，我覺得呢個好美麗嘅呢、這個嘅構思， 同埋先最美麗係點樣咧？最美麗咧就係當你個老人家領養咗呢只狗，但係你又擔心究竟個老人家可唔可以照顾只狗、啊，就会有个邮差上门去睇佢啦。 即系将法国同日本 系啦，个邮差就上门啦。哎呀，川田先生，你点啊？ 系啊， 唔系川田先生系只狗嚟嘅，系啦。睇你两个相处成点啊？ 系啊 ，OK 啊。 值得细数飞下来，荡进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 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会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袱，或者反而相信爱。你是天地色，我是长街，是牙带，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最后一双脚也尽尘埃，望着去护送来不及他。 邮差啊，头先咧阿祖就讲咧话，日本啲老人家咧，佢大家要领养啲狗啦，即系就希望可以照顾佢嘅生活所需啦。咁咧喺西班牙咧，你知唔知而家咧狗系成为咗佢哋最热门、最抢手嘅一种嘅，即系唔系叫物品啦，系佢哋好需要嘅一个宠 物 嚟，系啊。 但系我唔想谂衰嘢，不过会唔会系咁衰咧？ 咩？ 因为都话嗰啲狗狗会有免疫啊，又或者性咧，但系又而家又有证实话佢要传，会唔会话如果有佢喺度 有确诊过嘅个案喺香港有个， 咁会唔会话有咗佢就会佢中先就唔会惹到我会？ 唔系咁样， 佢 冇顶唔到啦，系咪先？真系 系咪因为嗰边咧，即系嗰个疫情其实都好严重噶嘛？ 系啊， 抢物资方面有冇关系咧？ 冇关系，但系佢哋而家好。 狗出嚟啦！ 系啊，好害事啊！啲狗而家， 因为佢哋咧仲可以俾，因为佢哋对宠物咧系好爱护有加噶嘛， 系冇错， 所以佢啲人咧。有狗我就可以出街，冇狗我就要 stay at home 啦。 系最大嘅原因，因为你摸狗嘛，平时要同佢行街街嗰阵时，呢个就先至可以令到你出到街嘅原因。 嗱，但系咧。即系你谂下佢嗰个即系为咗放狗出街嘅情况咧，佢梗系调转咗咧，就系、是、因为我想出街啦，所以咧我就整只 狗 翻嚟。嗱咁而家咧嗱，因为西班牙咧佢就都封城嘅，亦都有咧所谓禁足令咧，即系话大佬你唔好同我出去啦吓。咁但系佢嘅禁足令咧好得意嘅，佢有三个项目咧例外咧，就系、是、如果你有呢啲要求嘅话咧，你可以出门口嘅。咁一个就系头先讲嘅放狗啦。即系你睇得出咧，就哇喺外国人似乎对狗咧，即系几咁重视啊！放狗系一个咧可以打破禁令嘅条件之一嚟嘅。 系啦，你可以出街。 咁另外两个咧，即系 有啲搞笑嘅，一个咧就系话送嗰啲洗衫裤嗰啲衣物啊。 哦， 系啦，即系你要攞衫出去洗， 系 啦，即系佢哋冇洗衣机咁样自己屋企，系啦， 即 系我真系想象 唔到， 系啦，你都你攞手洗晾都得啦，系嘛？呢个竟然系佢哋觉得话防疫紧要，不过洗衫都紧要。 OK OK， 系啦，系咪啊？ 我 拗头啊！ 喺个社会上面，佢哋个需求系大到要特别俾一个豁免佢哋， 系啦，即系系咪西班牙人咧？佢哋系即系我哋即系唔认识佢哋嗰度啊？系咪冇洗衣机嘅咧？佢哋系咪嗰啲天气咧太潮湿咧？屋企晾唔到。 定系咧个国家咧要求咧，喂，我唔要有万国旗出嚟，所以大家都要出去吹面洗洗干净，之后翻嚟摆喺衣柜度。 嗱，第三样咧， 我想讲我去过几次西班牙，我又唔见到有。我好似一间嗰啲嘅洗衣铺我都冇见过， 所以我都唔明啊，真系。 系二楼噶上楼， 系咪而家先开噶？嗱，第三样咧，你既可以话即的确系必须嘅，但系如果你计翻同疫情嘅严重相比咧，你亦都会觉得唔做又唔会死啫，就是剪头发。 哦，即系点啊？佢仲系 佢容许你，你个如果你出街做咩？做咩？呢位先生，阿 Glado， 你做咩出街？我剪发。 系啊，你记唔到我？ 我 常见 剪剪发 OK， 剪发 OK。 我话去西班牙啦，好好捞啊！嗰边 我唔明，我真系唔明 点解啊？因为西班牙嗰啲人咧，佢哋好多都好多头发噶，好羡慕同好妒忌噶，所以可能佢哋唔剪嘅话咧，就如一棵野草一样咁样。 因为你知唔知咧？我 呢个系喺其他国家嚟讲咧，譬如美国咧，呢个一定系生。晒落晒闸噶啦，唔开得噶啦。 系啊，嗱，譬如咧，香港有好多朋友咧，其实佢系好惊剪头发。 系啊， 我都话上次我哋撞到我哋同事咧，咁阿勤啊。佢又話：哇、哦，你做咩嗰個樣咧咁清純嘅？因為以前咧佢係嗰啲好好短頭髮咧 gel 到行曬噶嘛。佢而家咧留到成個小丸子冬菇頭咁樣咧，真係唔好意思阿勤，我真係見到你個樣。佢話：我好驚佢剪頭髮啊，即係佢怕中招啊咁樣。咁我應該叫佢移民去西班牙嗰邊咧。你去西班牙，你就可以豁免啊，你唔使驚啊，你出嚟剪啦你。 我哋又匪夷所思，佢哋即係喺疫情之下咧，都希望大家 stay at home 噶嘛，即係喺屋企。咁你喺屋企其實。即系咩样都唔紧要啦，叫做 你有咩紧要得过健康呢原来西班牙人话俾你听，有嘢紧要得过健康噶，放狗、洗衫同埋剪头发。 喂，咁我想问咧，香港人嚟讲咧， 真 系即系话咧，卡拉 OK 啦，同埋麻雀盘 系 好紧要嘅， 仲有拜山，仲有丧礼嗰啲都系嘅。 系啦，呢一个就系我哋香港人嘅标准，即系我哋发生咩事都好，点都要 hold 住麻雀馆要开。 系啦，咁佢嗰个为咗要出去放狗咧，佢无所不用。其嘅一个地步系咩咧？除咗自己有狗嘅，一定出去放之外啦。 乜、人哋借狗？ 借狗啊！ 哇，只狗好攰喎。 系啊， 几 次 系啊。不过严格嚟讲，唔系借狗， 系 租借狗，你要俾钱嘅。 哦， 因为喂 咁好啊， 一门生意嚟噶。佢话你系咪想出去啊？你想出去，咁你就俾钱我，我租只狗俾你，你再出去啦。 我睇新闻片啲有啲好极致嘅， 系啊， 佢黐线嘅真系 扮狗， 佢自己喺度扮只狗出街，佢系扮只贵妇狗出街， 咁吃力啊， 好吃力啊，真系，佢将自己扮到全身毛茸毛耸耸咁样啦。 有啲人咧，仲然后就法律罅咧，佢咧自己又自制一只，系唔系真系狗嚟嘅？佢带咗啲宠嗰啲 玩 具狗啊，系啊，扮喐嘅咧。 嗰啲边系法律罅啫？佢帮人睇唔到啫嘛，真系。 我就有一個朋友咧，香港人嚟嘅，佢哋咧就搬咗佢呢個巴塞羅那度住，咁養幾個月之前啦。咁佢哋有養狗嘅，不過咧雖然佢哋知道咧有呢一個嘅 放狗嘅規 係啦，可以帶狗出街嘅，但佢哋都選擇唔帶狗出街咯。不過咧嗰邊咧有另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可能西班牙人嘅嗰種感覺同我哋唔一樣，平啲啊。佢哋好多人都有露台咁噶嘛，好多時候咧真係會有開 concert 噶。嗱嗰邊咧就有人拉小提琴啦，跟住呢邊有人唱歌。就喺个疫情底下，都希望可以用一啲唔同嘅音乐啊，各样帮大家都打打气同透透气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首宗違反強制檢疫規例案件，被告虛報地址，被判即時監禁3个月。31岁男被告朝早喺粉嶺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向獲授權人員提供虛假資料罪。 被告今个月初在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向医护提供虚报的地址。他求情的时候说已经知错，说当日来港为了探望朋友。他说自己没有指定居所，近年在元朗的街头流连居住，申报假地址是不想被送往隔离营。处理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提供虚假住址罔顾社会安全，一开始已经无心配合政策，行为自私，打击共同抗疫决心，白费有关工作，令医护徒劳无功，后果严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市民近日开始不注意个人卫生，情况有少少失控，担心香港随时出现2000宗本地个案。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认为测试的数目太低，未能够检测在社区的轻症患者，追踪的工作亦都做得慢。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减低第一线病房的压力，病情轻微的患者可以入住隔离设施，待病毒载量降低再进行家居隔离。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同一个节目说，现时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估计短时间内可能出现单日超过100宗确诊。他说让病情稳定的病人在安全情况下离开医院是可行，但他们仍然有传播风险，政府要为他们做好有效的隔离，确保隔离住所的排污系统安全。他又建议紧急立法，市民要在公众场所戴口罩，亦都不能够排除需要实施戒严。医管局今个星期内会启用400张由普通病床改装的第二线隔离病床。行政总裁高拔升说，增加第二线隔离病床会减少一般病床供应。医管局要照顾新型肺炎患者，亦都要维持医疗系统运作。目前仍然在探讨能否在每个的医院联网增加多十几张第二线隔离病床。高拔升出席本台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没有病征或者是病征轻微的患者可以在社区隔离，明白香港居住环境较为挤迫，如果患者的病情稳定，在检疫中心隔离会令到社会较为放心。他又说，如果确诊个案继续每日以50几宗咁上升，医院的隔离病床压力会增大，患者一般是住院达到17日至20日，医管局希望病征较轻微的患者转到第二线隔离病床，腾空最高规格的第一线隔离病床，舒缓病房压力。北韩证实昨日进行超大型火箭炮试射，目的是再次确认人民军部队的火箭炮战术技术。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李炳哲和多名国防科研部门干部指导试射，并取得圆满成功。李炳哲说，超大型火箭炮武器系统作战部署对实现国家防卫新战略有非常重大意义，要求国防科研部门和军工厂要完成对策任务，保持斗争气势，以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保卫党和革命。南韩传媒报道，北韩昨日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是今年以来第四次发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17点，跌369点，总成交金额52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5点，跌284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蚊跌9.4，阿里巴巴179.5跌4.4，盈富基金23.4跌3.5，友邦保险68.35跌4毫，中国平安75蚊跌9毫，美团点评86蚊跌3.3，融创中国35.1跌2.5，工商银行5.25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7.43，瑞士法郎0.955，澳元0.614，加元1.406，新西蘭元0.603，人民幣7.104，英磅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8761点，跌621点。港金现价报149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4.73美元，卖出162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嘅，就系、是、七咸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红隧嘅九龙出口啊，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唔系好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啊。就系、是、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车停定，适时先至好讲电话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敏感时刻，4月1号7岁生日啦！ 我是张安怡，逢星期三主理亲子学堂这个环节，看着这个节目由一个牙牙学语的 BB 变成今日晓跑晓跳讲不停的7岁细路哥，成长真是不容易啊。希望敏感时刻在未来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鼓励，快高长大，茁壮成长。 Happy birthday！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电视节目有好多种，不过肯定个个港台节目都啱睇。 其实提一提你啊，所有港台节目喺港台电视31一直都免费睇到。 新闻时事、文化艺术、体育戏剧、教育知识、儿童资讯、技术公用，讲都讲唔晒，咁多精彩内容，24小时营养十足。 点止啊，港台电视信号差唔多全香港都收到添啊！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欢迎大家嚟到广播道人妻信箱。嗱，热恋嗰阵时咧，当然系哇，一生爱你一个啊，天方爱未老咁话噶啦。不过当一段关系越行越长，就真系唔系日日都系咁顺境噶嘛。如果遇到逆境嘅时候，究竟系会患难见真情，重燃爱火，爱情更加升华，抑或系调翻转头嘅大难临头各自飞，有咁快走咁快呢？上个礼拜咧，我哋广播道人妻信箱咧，就有两位嘅贵妇啊，佢咧就系阿范苏啊，同埋阿 Rosalyn 啊，哇，首度登场，哇，真系估唔到，佢哋两个觉得非常之 high 同开心，因为可以得到咁大嘅回响，所以我哋今日因应住信众嘅要求，范苏啊同埋 Rosalyn 会再度登场，同大家学是学非，一齐讲下究竟一对情侣遇到问题。究竟是会容易啲患难见真情，抑或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哦？ 喂呀，你点哼噶你啊？而家我杯喺奥地利水晶嗰度攞翻嚟噶，你哼烂我杯啊你！ 吓你，哎呀！我啱啱你听唔听到嗰啲声啊？我真系唔想再同你碰多次杯啦！你嗰个咁嘅所谓奥地利水晶系咪假货嚟噶？你睇下我坑到我个杯，哎，我真系觉得好刺扰难听、啊。 两个杯都系我屋企啲杯嚟噶，你嚟我屋企作客，你攞我啲杯嚟坑啊！ 哎呀，真系 你屋企冇坑啊？你而家 哎呀， 你识得刘文大坑啊？你 亨利王子，哎呀！ 做啊！ 年代啊，你啊， 趁翻你咯！ 哎呀，阴公猪啊，真系！ 你叫咩名话、 啊？我 系 Rosalyn 啊！哎呀 ，Rosalyn 啊， 哎呀，好啦，我哋变翻好姊妹先，唔惊噶，你哼烂个杯咧，你咪当、 哎、呀 当赔翻俾我咯！ 我惊又戒损我嘅口啊！下次我带我一套嚟啦！哎呀， 点会啫？你个口唇咁厚，好难戒得烂佢噶，真系！ 够、哎、你嘴唇薄、哎， 我想讲翻先啊！哇！你屋企呢一支咧，85年嘅红酒咧、 啊， 真系年份高啊，同你一模一样啊！饮落去咧，估唔到有一种好 flash 嘅感觉啦。 啊、我哋唔系同期嘅咩？你成日都唔记得嘅啫，嗬、嗯？ 我出到去冇人知道我哋同期噶。 出边 度出到我哋琴日去咗老懒度啦，我未赞完你噶。你嗰个咧，你嗰个事后味啊， 系啊， 事后个味啦，嗰、个 after taste 啊，好浓郁啊，好丰富啊， 好识货 ，François 你呢支咧咪就系我老公啊，特登咧同我飞去波尔多，你好似未去过嗬？咧嗰个酒庄嗰度订翻嚟噶，嗱我斟多几杯俾你，你唔使同我悭住啊，下次有机会嘅，只得我请埋你去啦，唔使唔好恨我，知唔知啊？ 我真系好少同老公去波尔多咯，因为通常我都 系 有靓仔陪我去嘅。你仲要咁阴公跟老公去啊？ 唔系跟老公去， 哎呀好惨啊你！ 哎、 你冇啲靓仔情人请你去咩？ 哎呀，嗰啲就唔系去波尔多啦。 系乜嘢啊？ 哎呀， 不过啊， 咩嘢啫？ 讲起嬲啦， 嬲咩？ 你讲起酒，我把火啊！ 你做咩把火、啊？ 俾我饮多啖先。 啊，你饮啊，都话都唔使同我悭啊，真系啊，大把货啊！ 哎呀，你有咩货啊你？呢排疫情咁样啊，酒吧又做唔到生意，搞到我同你都冇得落去远征兰桂坊，我哋冇得去嗰度喜爱夜蒲添。 哎呀，真系咁嘅，而家非常时期，你仲谂住去蒲？莫非你想入隔离营嗰度食免费飲食飲住啊？吓，真系睇唔出你份咁嘅人喎、啊，姊妹，做咩你沦落到咁样啊？ 阿 Rosalyn 话你系， 我系 Rosalyn 啊， 同、 我读三次啊，你连呢份都学唔好，点啊去学去兰桂坊？ 我 真系唔 怪之。我系讲西班牙同法文噶嘛。 系啊，又听唔出、 啊。我话你听啊，你自从上次去老懒冇人睬你之后咧，你而家有个恐惧症啦，你唔敢去蒲啊？ 我唔系，上次我入得。厕所你唔知啫， 系 系咩？系咪人哋当咗你入去拖地啊？阿婶咁样啊？你、 哎、 我叫你嗰日唔好着到成个清洁工人咁噶啦。你以为着白色衫就叫靓嘅？真系 拉链拉开就唔系咁啦。 我话你听啊，我话你听啊，而家我唔去，但系你屋企好似有个好大嘅酒窖噶噃。 地牢，你话地牢嗰、那个？ 你如果喺度同老公，哇！我要讲啲咁 open 嘅说话嘅，点解？ 跟狗毒啊！你快啲毒啊！ 咩跟狗毒啊？ 跟狗毒啊！ 跟狗毒啊嘛？ 系啊！ 哦，有四个 part 字啫嘛。有五个咩？你有冇咁好力啊？有五个拍， 系我老公。 哎，好啦，我讲一次啦。 系啊， 拍拍拍拍拍拍，哇，一定好有情趣嘅啫。 拍咩鬼嘢啫？你咁快饮醉，你乱讲啲乜嘢啊？你真系唔好出街乱咁饮嘢。我识你就话冇问题，你成日乱讲嘢失礼人啊。 咁啊系啊。如果我上到的士度同佢讲，司机唔该，拍拍拍拍拍拍。 唔系仔，你以为你拍麻雀啊？ 唔系，我叫佢快啲拍翻到门啦、啊。你唔好心邪啊！ 咩啊？ 我系咧，我话你会唔会你哋拍晒呢度啲红酒啫嘛、 啊？红酒系我嚟品尝噶。哎呀，你发烧，我真系咧觉得一定要再重新量度下你个人嗰种品味咁差噶，真系啊！ 你攞饮桶饮红酒噶系咪啊？ 但系都唔系啪啪声咯，系啊！ 你开嘅时候你唔会将个酒杯啪一声摆落个台面度嘅咩？台面都冇啊！你而家 系啊，只不过我老公成日出 trip 噶嘛，间屋得翻我一个，咁多酒我点饮得晒啫？嗬！ 啊 ，Rolina， 啊 ，Rosalina， 嗱、啊， sorry， 我成日饮醉咗，你都系空虚寂寞难耐，想搵人陪你饮啫，系咪？ 啊啊，系系系系啊， 系咪啊？ 哎呀，世事都俾你看透。 咁咧，讲开呢个疫情咧，我最近睇到。有报道话奥斯卡影帝 Tom Hanks 咧，同埋佢老通咧 Little Wilson 啊， 咩先 Tom Hanks， 人哋嗰个中文翻译叫汤啊，饮汤个汤 ，Tom Hanks 咯，同佢老婆，同佢老婆，老婆，同佢老婆， 你头先话同佢老公啊，你净系吓死我， 同佢老婆。我喝多了啊， 你不如去个厕所洗洗面先啦。 你那些波尔多太劲了，真的。 还 有他老婆 Rita Wilson 呢、 哦啊、 在澳洲拍戏的时候一起中了招、啊 哦。是你讲紧拍阿金正传那个 Tom Hanks 那个靓仔是不是 是啦、啊、,exactly, 讲七次啊。 是啊 ,exactly, 是不 是是啦没错。 我真的要跟你 找一日上英文堂啊。OK, 是啊他呢在圈中很出名的嘛。爱妻好，即系同我老公一样，佢同老婆咧同时咧染咗呢个肺炎啊，都中招，一定好难受噶啦。 爱妻好、 啊， 我睇嗰啲八卦杂志啊，话佢哋搞婚外情嘅，一齐嘅， 婚外情， 系啊， 或者佢哋一齐咪冇问题咯。 一个从女人，一个搞男人啊， 咁一定系咁噶啦。 佢唔俾佢调转噶， 两个婆， 你唔俾佢调转噶， 两个婆咁咪。一男一女咯， 总之佢哋一齐搞婚外情，你听唔听到啊？ 咁、可能佢哋先系真爱咧， 吓咩啊？喺婚外情而一齐嘅，哦， 系喎， 个八卦杂志，哎呀，都叫你写睇清楚啲噶啦， 系你啊！ 佢哋系由婚外情搞到而家一见钟情喺埋一齐， 所以我咪话系一男一女，咁咪系咁样咯。 我唔觉得 系真爱咯， 我唔觉得呢啲叫真爱。 你话 呢啲先到先得噶嘛？真爱可以打尖，可以横刀夺爱，咁啊可以插队嘅咩？而家吓，哑咩啫？你呢啲，我话你听啊！原来我冇老公噶，我系失婚嘅女人嚟噶。哇！我头先就同你讲，我老公冇带我去波尔多，最多受伤经验咪就系我咯。人渐醉了，夜更深。 即系咁啊，快啲！我除咗教你英文之外，同你一齐上音乐班先啊吓。 好啊。 系。 啲小三 啊， 啊， 成功入屋之后啊，上埋你张床啊，赶走埋你啊！你估呢啲情节我见得少咩？ 我都知道你唔少，因为你成日着咁多衫啊嘛，人哋 都是小三咯，小三梗系着少啲衫啊！你一日都着个樽领咁 样，你系咪以为饮大两杯？我唔当你讲烂 g 啦，吓 咁咪对唔住咯，范叔啊，你嘛就系因为嗰一次嘅婚姻失败，你就唔相信爱情，咁样你太傻啦！ 冇期望就冇失望， 傻女嚟嘅你。 谢谢我又再读对无人的衣女，而家落 pub 我遇到啱 feel 嘅，我求其饮完玩完。我开心过咪算咯，讲呢啲说话令我觉得有啲老土添。 系咯，唔知点解要咁嘅。 第二朝起身又唔使负责任添，但系冇讲话边个俾钱嘅、啊。 但系点解好似个男人讲多啲？点解变咗范叔你讲嘅？ 系啊， 得啦得啦得啦啦，知你挂住嗰啲小鲜肉啦，但系都系要锡身嘅，你知唔知啊？同埋。唱好歌，学好英文先得嚟，可以钓到大鱼噶嘛，系咪？ 嘿嘿嘿， 哎咩啊？ 你老公成日出 trip， 系啊， 你跟住佢出去拈花惹草喎、哦。 我老公是我初恋情人嚟噶嘛？哎，唔好咁诅咒我，好冇？嗯， 我 你唔抵得啊？ 哎，我唔讲啦，我唔讲啦，我唔讲啦， 咩唔讲啫？ 讲翻 Tom Hanks 算得唔讲啦， 咩先？做咩唔讲？无端端做咩唔讲？你唔系对住我老公有啲咩？ 唔系，我知佢同佢第一任老婆咧阿 Samantha 咧离婚嗰阵时个仔得几岁大，第二年咧就同个小三，即系佢而家个老婆结婚，咁摆明系抛妻弃子啫。 哦，你讲翻阿 Tom Hanks 啊， 系 啊，哦咁快嘅，哦 OK 好啦， 仲有成页稿啊，唔讲快啲唔得啊，大佬啊 ，OK， 佢第一次结婚先得个23岁，都未遇到最合适玩玩下啫嘛，就冲动结婚啦。后来佢离婚之后，佢都有履行责任，俾足赡养费噶噃。 咁啊点啊 ？So what？So what？ 佢有一次访问都讲过，佢身家咧，唔系佢出世咧，即系嚟自破碎家庭啊，你要理解人哋先得噶嘛，适应唔到佢嗰个婚姻生活，直至到佢遇到真系识得咧体谅佢嘅女人 Richard Wilson 啊， 三心两意遇到问题，梗系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啦。 咁又唔系咁讲 ，Francois， 我睇到另一本八卦杂志话咧，阿 Tom Hanks 咧吓，佢对。佢而家个老婆好好好 sweet， 好似我老公咁个。 点好法？讲嚟听下。 啊，佢而家个老婆咧，你知啦，即系女人有啲女人嘢咧，你都自己小心啲啊。 咩事啊？ 2015年佢患咗呢个乳腺癌啊。 Oh no！ 切咗，哎呀，嗰、那个最紧要嗰样嗰个部分啦。 好唔系啊嘛。 仲要重做重结，睇下你做咩揞住你一住烂吓。 唔系我望到你，我唔忍心。 我见到你，我唔忍心。佢仲做咗呢个重建手术，但系 Tom Hanks 佢话啊喺佢呢个。抗癌之路上面，对佢太太不离不弃，无微不至照顾喺佢身边、哦。 真系噶，系、人都知男人系好色噶啦。做女人如果冇咗个胸，佢哋仲可以喺埋一齐，咁又真系唔话得。佢真系几好、啊。 你冇听到头先讲咩？佢切咗之后，佢重建啊嘛。哎呀，呢啲 感情重建啊 ！OK， 好啦，呢啲先叫患难见真情啊 ，you know。所以到今时今日，佢哋嚟佢哋嘅婚姻都系维持咗，你知唔知几多年啊？ 乜嘢啊 ？31 啊，31年啊！ 三十一年，我条腰都 keep 唔到31寸咯，已经。 你知啊，好啦，你得个上位系咁啫嘛。 Wow, excuse me， 哦、，sorry， 而家佢两个一齐中肺炎啊！ 系啊， 但仍然可以互相扶持到个难关，我听到都觉得感动啊！ 啱啊，所以我真系觉得真爱系可以改变到一个人嘅。你姊妹啊，俾心机啲啦，嗬！ 嗱，你睇到啦，即系虽然咧就离晒题，搞到就离答11啦。不过你都会见到 Tom Hanks 呢个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噶。原来有阵时真系会患难见真情，我哋梗系替佢哋开心啦。不过唔系个个情侣个故事都系 happy ending 噶嘛。究竟你哋有冇见过，甚至乎系经历过一啲大难临头最终各自飞嘅例子呢？ 也不等于我了解你，决定放弃。 再去接受自己，曾做错了仍然不生气，脸上还有希冀。若是我记得你，亦是无需谨记，习惯一个人没有伤悲，而无论旧时说爱多美，再过半天你便记不起。若是我要等你，亦是无需等你，遗留下这个世界向着前飞，纵爱你不理，纵隔千里，谁预知将来还在一起，再恋上你。 哇！真系唔讲咧，我唔知道原来呢个 Tom Hanks 佢同佢呢一位而家现役嗰个太太嗰个背景系咁样嘅，真系 系啊， 系咯。 咁所以而家咪就讲慢俾听呢个情况，又可以有一个另一个新嘅感情发现。原来哦，虽然咧呢， 咁系咪即系证明小三唔一定系衰人咧？ 系假咯，即系 系咯。所以大婆俱乐部其实你条线唔使揸得咁紧啦，系咪先？ 喂，咁但系问题 嗱，我唔挑战佢呢条线啊！ 我突然间觉得其实卡米拉咪一样可以摆入呢个 case 度咯。 我都系唔加入意见啦，我唔会参与你哋呢个讨论。 早知其实使乜讲 Tom Hanks 呢个例子咧？直情我用卡米拉咪好咯，系咪啊？患难见真情啊！而家查理斯有事，卡米拉又冇话唔要佢，一冇话唔要佢。 佢有得唔要咩？ 可以唔要噶， 佢唔可以出声。 系啊，好嘅，大破俱乐部。 生活上面咧，其实我都有见过一啲咧大难临头各自飞嘅例子。 系啊， 我都见过一次啊。有一次咧，就有一个朋友。 真系识得好多人噶。 咁 OK 嘅，要出下街嘅平时系啦，啲疫情关系啫。嗱，佢发生咩事咧？就嗰阵时嗰个男仔啦，其实佢哋未结婚嘅，不过咧都即系一齐住，一齐咗好多年咁样啦。喺生意上面咧，就遇到一啲嘅状况。咁所以咧就本身即都瞒住佢个女朋友未婚妻啦，你当瞒住个未婚妻咧就冇同佢讲咦生意有啲情况，直到咧真系瞒唔住啦，就话层楼佢哋住紧嗰个单位咧需要卖去周转一下，而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女仔就宣布要分手啦。 哦， 嗱，试过一个咁嘅例子嗱，当然我唔可以即系你就咁表面嚟睇咧，好似哇你咁样冇得系咪即系共富贵就得共患难就唔得噶？但个女仔咧，佢个原因咧就咁讲嘅，佢就系话唔系你有问题，你应该要坦白同我讲啊嘛，即系你唔信唔过我啊，即系觉得佢信任冇咗，呢个系佢分手嘅原因嚟嘅。不过之后隔咗冇耐之后咧，就发现呢一位嘅未婚妻咧就揾咗另外一个嘅男朋友啦。咁究竟系咪真系大难临头各自飞，定系嗰个信任度不足令到佢哋分手咧？都有啲咁嘅例子噶。 咁娱乐圈嗰阵时都有啲啦，系咯？娱乐圈嗰阵时唔系嗰啲又，总之系咯。 发觉 哇，咁分咗手之后，跟住又搞到可能又破产又剩咁样 啦。系啦， 系咯，都 跟住就再创高峰啦，系咪？ 唔系扶持到佢噶嘛？ 系咯。 所以佢今日我哋嘅人妻咪就系讲紧，究竟啊喺共患难嘅时候，究竟系啊一齐共度时间，可以跟住将来会有更好嘅美好嘅将来嘅婚姻关系啊？定系哇，咦你有事啊？我真系走先啦咁样。 所以如果你系话共患难同共富贵边样先边个后咧，可能都争好远嘅。如果一齐已经系穷开咧，好啲嘅喎，会唔会啊？ 会啊，大家又冇开始建立啊嘛。不过通常有阵时，如果大家穷开到变咗有钱咧，亦都可能有一啲例子就见到咧，就可能啲男士就 后尾 就 有钱就身痕嘅，唔知点解。 但系身痕同埋但系各自飞系两样嘢嚟噶，佢身痕会翻屋企噶。 哦， 真系噶， 系佢新人 唔会翻屋企噶嘛？ 我即刻个脑弹咗好多个男人嘅样出嚟， 系咯系咯，系啦，新人唔会翻屋企噶噃。 佢始终都会个，佢始终都知道个老婆喺屋企嗰个嘅， 佢 唔系拎翻野草嘅。 系啦，即系 咁嗰段个婚姻都唔一样啦。其实一样都可以，未必即系唔可以共富贵咯。你共富贵嘅同时，你同我共富贵，仲同其他嘅女人共富贵。 系 你分享富贵。 之前咧，我记得见过真系嗰啲大难临头各自飞咧，咪我哋都讲过咧，话有个女朋友定唔知老婆咧，话佢个外父即系外父啊，即系个对男人嚟讲外父咧有重病绝症，嗰、个男人第一时间就话得啦，我哋就唔使再一齐啦，因为佢知道咧，如果我同佢喺埋一齐咧，我要孭埋佢老豆嗰笔医药费啊，系啊，嗰阵时我哋有讲过嗰单新闻咧，跟住都呆咗，个女人都话咧，你喺我最需要 扶持嘅时候，你咁样走咗去， 呢个男人飞咗，佢大大力踢走佢啦，咁样。 佢唔飞，个男人都自己飞咗，佢真系走咗啊嘛！佢话佢唔要一齐啊嘛，真系。 咁呢个世界系真系有啲咁嘅人嘅。 会噶。 你睇下你嗰个叫做啊，究竟系有一大笔遗产跟住我黐埋你啊，定系即系有大 定系大笔嘅负担？ 系啦，大笔嘅负担你走人咧咁。 系啊。 所以都要睇，即系一样件事情咧，可以睇清楚隔篱嗰个男人。 咁如果你隔篱嗰个确诊，咁而家大家会点做啊？ 我即刻弹开。 好简单嚟讲，你都应该中咗噶啦。 困难，但有不少个案都是餐饮的时候传播病毒，希望食客自律，限制每张台距离 1.5 米，并不是要用尺来量度。执法人员如果认为太密集，可以要求散开。而婚宴属于餐饮服务和公众场所聚集，因此要遵守限制。另外，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话，规例实施之后，人流减少一半，而体温探热器的售价被炒高，最后要以三倍的价钱购买。他又质疑要求顾客戴口罩，担心是引起不必要的冲突，批评政策无聊。林瑞华认为政府要做好封关和强制隔离，否则只是会由业界埋单。共同社报道，日本计划拒绝美国、中国和南韩等的外国人入境。报道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鉴于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政府基本决定拒绝美国、中国、南韩全境和英国等几乎所有欧洲地区的外国人入境。日本有超过1800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50人死亡。东京昨日新增68人确诊，创单日新高。早前确诊的喜剧演员志川健昨晚不敌新型肺炎去世，终年70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本周中后期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19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5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5点，跌2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元，跌7.4；阿里巴巴179.8，跌4.1；盈富基金23.5，跌2.5；友邦保险68.1，跌6.5；中国平安75.3，跌6；建设银行6.3，升1仙；美团点评87元，跌2.3；融创中国35.6，跌2元；中国移动56.4，跌1.5。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4，英镑9.598，瑞士法郎8.129，澳元4.761，加元5.517，新西兰元4.675，欧元8.5942。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7。日经平均指数报18827点，跌562点。港金现价报149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99美元，卖出162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漆咸道北近芜湖街噶。就是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漆咸道北近芜湖街。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红隧的九龙出口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噶。咁由于受意外影响，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影响，2020年的东京奥运亦都宣布将会延期一年举行。睇翻历史，其实东京曾经三次成功申办奥运会，分别是1940年、1964年同埋2020年。不过似乎每次都会遇到一啲棘手嘅问题，就好似1940年，日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但是就因为侵华的问题被视作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在外交压力下要让出主办权给芬兰。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的奥运会就被迫全届取消。到了1964年，东京主办第18届奥运会，不过就发生持续多时的大型学运。当时日本的大学生因为学费、校方管理层等的问题发起抗议，引发学运潮。当时的首相岸信介就在美日安保条约签署之后加上学运潮而下台。来到2020年又遇上疫情，未能如期举行东京奥运。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 喂， 最衰对你。 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放 show 快活人。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打俾渔护署啊！快啲打俾渔护署啊！好惊啊！点解我哋封锁嘅直播室里边会有狮子噶？仲有熊猫添啊！好惊啊！ 其实应该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咧，呢两日喺大家好多唔同嘅社交平台嗰啲位置嗰度咧，你都会见到啦。有好多朋友，咦？点解佢屋企咧，可能同佢嘅宠物啦，佢小朋友啦，就会有一啲嘅动物咧嘅相咧，即其实唔系一个动物嘅相啊，直情一只活生生嘅动物个感觉，只不过会喐噶。譬如熊猫是会食住竹叶的咁样，狮子真的会擘大口哇咁样嘅，喺嗰啲相度出现咗。我哋迟啲揾一日啊，揾个机会或者听小国行教下大家佢做得好嘅系咪？ 但系头先阿祖 send 张相同我讲话直播室有狮子嘅时候咧，我未开张相睇咧，我系以为你做咩偷影阿田，然后话有狮子。 咁又冇咁。 我以为你系讲佢啊，但你又影唔到佢噶。 我哋讲播道，边个女主播最似狮子？我谂。 都唔系我啦， 系啊，嗱，丽姐大到都知系桂花田， 哇，真系 ，OK， 好啦，嗱，继续12点，呢一 part 嘅风吹快云啊，气温20度，相对湿度96%。 好，嗱，成日咧都系讲紧啊，challenge 系咪？即系 挑战， 系挑战，咁样跟住咧，即系之前有好多啦吓，陆陆续续有唔同噶啦，咁样喺疫情之下， 系 都有个 challenge， 就系挑战你唔出街， 系挑战， 系 啦， 或者挑战你一个口罩可以戴几耐？ 冇啦啩， 系咪咁样 啊？好唔好似外国咁啦？你知唔知佢哋已经话医护人员咧，要讲紧要一个口罩戴 五日啊嘛，系嘛？ 听到啊！ 我见过之前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有人试过咧就舐嗰、那个。厕所 哦，嗰、那个就俾人闹啦， 嗰只挑战佢条命添啦。 哦，我记得边个咯，Spiderman 啊，Spiderman 呢个咩 Tom 咩荷兰特嗰、那个明星咧，佢就挑战做掌上压咯。 啊， 系啦， 系咪啊？ 系、哦、你讲呢个啊？ 咁 唔系， 我唔系讲呢个。 哦、 是 不过嗰啲好简单，佢纯粹系踢佢嗰啲超级英雄嘅嗰啲朋友咧，不过冇人 show 佢啫嘛。 我觉得呢个咧系好好一个挑战嚟噶。咁咧，其实我琴日咧，阿楚荣咧，即系都系咁话。妈咪啊，咁样你咁样我咪断咗咯， 断咗个挑战啊， 系啊，即系佢其实 唔出街咯， 系、 啊、你我累累到个女输咗， 佢咧真系 出街啊， 佢出咗街啊， 你系咪同个女讲阿妈真系好闷啊，阿女你咪唔爱我，你咪唔照顾我啦，死女，我唔俾零用钱你嘅啫，呢啲所有嘅技巧你都出晒，逼个女陪你出街， 我话都喺度企好耐啦。你不如落去行一陣啦，我知道而家係話唔好嘅，我盡量我都係去好快出去草圍翻嘅。係啦，而家咧就全球咧，大家都希望大家可以 stay at home 係咪？係啦，咁咧即係咧係一個咧61岁嘅名人，佢、叫做 Kevin Kevin Bacon 啊。咁咧佢就話啦，係一個 煙肉啊。 美國一個演員啦， 係 啊，咁咧佢就喺佢 IG 上面咧就話咧發起咗一個 stay at home 留喺屋企嘅挑戰，佢咧就話希望咧呼籲咧各個人咧，因為而家點解疫情咁緊張，即係咁上升得咁快，就係、是、因為啲人唔聽話，係 啊係啊， 啲人個個出曬街，咁所以咧佢就咧喺個 IG 上面咧就係、是、寫咗啦tag 啦 tag 咩咧 ？I stay home for 咁 I stay home for 即係話我咧願意咧就為我邊一個屋企人。留喺屋企，咁跟住就希望咧，你哋咧就去踢其他人啦，咁样。咁跟住咧，哇！依、這个反应都好热烈啊！咁啊，Emma Watson 又有啦，碧咸又有啦 ，Natalie Portman 咧都有啦。咁佢话咧，个个咧都好大回响啊！佢哋都愿意去做呢件事，就系、是、写住 I stay home for 乜嘢？ 哦， 系啦，跟住咧 咁有冇话有咩得意嘅答案噶？佢哋嗰啲， 我冇啊！佢哋嗰样嘢咧都几系真系 正路嘅， 系正路嘅，系 正 面。 碧咸就会讲，佢就 stay home for 边个咧？当然系佢太太 啦，同埋 小朋友嘅。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哦，咁都几好啊。跟住再去 check 下其他人，就话喂，你去做啦咁样。咁其实咁即系譬如我觉得下次可以写埋咧，我已经喺楼下屋企第七日，跟住第八日又铺，第九日又铺，第十日又铺。我觉得咁样其实都令到有啲人觉得。啊系啊，我喺屋企都系一个挑战啦、啊。 哦，如果而家咧用我屋企做单位嘅话咧、我一家四口如果计埋工人姐姐五个嘅话咧，边个暂时系最高纪录保持者 啊？ 即系留喺屋企啊？ 我估 唔系， 应该系两个细路。 两个细路都仲有分嘅。 阿细仔， 细仔系最高纪录。 细仔有成个月嗰个计啊？ 接近啦、啊，应该有接近系啊，差唔多有三几个礼拜都冇出过街。因为点解大仔仲破咗戒咧？因为大仔之前唔系啊，佢有去复诊啊。譬如佢之前只眼咧，即系要去睇医生咧、都仲我老婆有带佢去睇医生嘅。唔系、上个礼拜连阿细仔都破咗戒啊，因为嗰一次咧，唔知佢两个咧突然间咧有发烧啊，好惊啊嘛，即刻咧全部咧我就。未翻到屋企啦，我老婆同我工人姐姐又滴咗两个落去楼下诊所，系、破咗戒，咁但系冇嘢嘅，即系佢落去睇完医生之后，但系你话如果唔系咧，嗰一次落咗去楼下睇一次医生咧，我细仔应该有好耐都不见天日噶啦。 哇， 系啊， 犀利啊，系咪啊？ 真系呢个疫情， 唔系好在够细咋， 变咗啊！ 系啊，有好多好耐都冇出去咁样啦，佢哋已经。 但系你觉得呢个方法响唔响？佢话有好多人咧，已经佢话咧已经有近11万个 like 啦，喺个 IG 度啦，咁同埋应该有好多人咧跟住去做咯。 但我又覺得有啲難嘅，其實你問我，如果我有呢個能力嘅話，我想唔想即係參與呢件事？喂，因為好多人都會話，你唔出街嘅話，其實就代表你對住你嗰個國家城市嘅醫護咧最大嘅一個支持， 係冇錯， 係啦，唔會惹病人哋，亦都唔會惹病自己咁樣啊嘛。 但我要剪頭髮喎， 唔係啊，呢個唔係出街，我其實我呢個問題要翻工，我喺度諗，我真係頭先喺度諗嘅。如果我除咗我要翻工，其實而家除咗電台嘅工作，其他咩工作都取消曬㗎啦。咁有陣時你都走唔甩，要去買少少餸啊，入少少貨，因為你諗下、香港人，譬如我嗰日應該係禮拜五嘅，我要去超級市場入定啲貨咁樣啦。 仲有得買咩啲嘢？ 嗱，有咩都有得買，我會話即係有啲人話咩米啊嗰樣嘢搶，但你知唔知超級市場有一樣嘢咩係冇㗎？ 冇即係賣曬啦。 嗱， 你先係賣曬定冇得賣嘅根本？ 冇有關嘅，唔好估啦。 佢冇手推車。 哦，咁即系上次都系啦，我哋一抢货嘅时候， 系 啦， 你就将佢哋咧送货嗰啲嘢围住咗，咁你就可以见到，其实真系有几多个人出咗街咯。 琴日我个 friend 话帮我听咧，佢喺嗰啲体育用品店度啊，边一样嘢系成个货架冇晒嘅？体育用品店。 体育用品店。 系。 排球，谂住攞个 Wilson 嚟同佢倾下偈喺屋企度咁样。 唔系啦，因为咁讲，我唔排除你哋讲嗰两样都可能冇咗货嘅，但系佢其中一样佢特别影俾我咧，佢话呢样好少会买到断市噶。 我估系跳绳条绳， 唔系个个好似你咁要跳噶， 因为我 唔高啊，系咯。 我受到打擊，佢啱啱頭先五個熱鋭咗我雞心一下，唔係啊！呢個係屋企可以做到嘅運動啊嘛，我係向住呢一個方向嚟嘅。 啞鈴啊！因为嗱，哑铃平时重叠叠咧，你好难想象会每个人都攞咗一对哑铃走噶嘛？佢竟然成个货架啲哑铃冇晒，有冇咁夸张啊？ 其实本身可能 去 gym 啦嘛，而家 原来因为咁样啊， 所以我呢啲平时不举开嘅，即系唔举哑铃嘅我呢啲，系啊。 你唔好以为用呢个方法讲咗，我哋就唔知道你有呢个问题喎。 系咯，你有睇医生， 系咯，你睇医生嘅喎。 你唔好咁多，我哋唔会可怜你嘅。 系啊， 你讲 嗰 口好似我自己都信咗系真。 所以咧，你话佢外国明星发起，你话大家留喺屋企咧，佢有个先天优势噶，佢哋个屋企大到成个围院咁样。 你谂下佢个衣柜个冰箱，平我礼拜五去入货，买咗少少我都唔够胆再买咯。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嗰个雪柜都唔会好大，有啲嘢你想雪藏咗佢，你知道几时攞嚟啊？解冻你就可以攞嚟食。但我都摆唔到好多嘢，其实都冇入到好多货。佢哋唔系啊嘛，佢哋个雪柜一间房咁大噶。 同埋咧，你记唔记得之前喺所谓抢超市热潮嘅时候咧？就俾人闹咩咧？就话你有冇品噶你啊？你买晒成箱厕纸啊，或者十几廿盒鸡蛋啊？你啊喺度囤积咧，你会搞到造成短缺恐慌。 嗯、 好啦，咁如果我买够就翻去嘅话，咁我都要再出嚟噶、啊嗯。我再出嚟，咁就唔可以 stay at home 噶咯。 香港就可能 好 难 噶， 咁但系外国就可以，因为佢一订好多个货，佢哋有地方可以摆存啊，同埋佢哋有健身室，佢哋可以大把花园啊，可以走趯趯，系咪先？我哋香港走去边啊？ 喂，但系有张相咧，我唔知道其实佢系网。网络改图定系真咧？佢咪话大家要 stay at home 咧就会安全啲噶嘛？ 系啊。 咁跟住印度咧，嗰张相系咪你哋 send 出嚟噶嘛？ 我 send 噶。系啦，应该系真噶，我估。 但系我觉得系咪 key 啲人想去街？有冇？ 因为当你觉得咧留喺屋企安全啲嘅时候咧，印度嗰张相咧就话啦，大家都喺个露台度，全部走晒出嚟。但系嗰个全部嘅意思系，你几乎净系见到人，你见唔到露台。啲人系逼到爆晒咧，全部塞满。 我都唔知嗰张相系咪真啊？ 我都觉得系啊。 印度系多人啊，真嘅，你唔知佢啲。公屋村系咪真系都咁夸张咯？ 唔系，有时都睇下你屋企嗰个叫单位究竟大定细，究竟系啊？你可能个单位好细，但啊好多人，咁点咧？ 湿湿的、湿湿的杯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再渗。一束束一束束烛光了再光，然后执着撕一张刀，一支抄边捉刀，再看又再光又再看，共灰共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做厮守至今。全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共捉我，轻轻不过碰到你跟我，今晚。已过的、已过的，终不会变今。难道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变今？一支支、一支支烟消了再烧。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亦变用劲，再唱又再笑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至今，对跟错思索至今，假使再度前生。 就一次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生共祝我 谢安琪再度啊，而家咧有啲事情咧，大家隔得太耐啦，可能有啲挂住咧，同埋好耐都冇提过啦，就系翻工嘅嘢。可能 翻工嘅嘢， 因为可能好多人咧 home office 咗太耐啊，好耐可能你冇翻过去办公室啦。 唔系啊，早排放宽一阵噶嘛。 有咁，但系你好多可能仲有啲人咧，即系譬如阿祖而家都翻唔到嚟噶，而家系咪先啊？所以咧，你好多所谓喺 office 里边嘅嘢咧，突然间大家好耐都唔记得咗啦。咁而家咧就想同你提醒翻咧。 哦，你泼花要淋水啦。 唔系， 你垃圾桶要掉啦。 佢系讲紧咧，佢就话特别系呢轮疫症之下咧，咪好多人咧就俾人炒咗啊，或者即系冇一份工嘅。咁佢话如果你仲留得翻喺嗰个office 里边，继续喺嗰个公司度做嘢嘅话咧，佢话你会唔会都系时候咧，俾自己一个咧，好似即系重新启动咧部机咧，就系唔好再犯咧一啲错啦咁样。 例如佢话啦，堆积你嗰张台，希望整洁整理翻佢，系咪啊？ 唔系。例如佢话咧，好多打工仔以前挂喺口边咧，就会有好多咧自暴自弃嘅说话。 哦，即系。自暴自弃添啊！ 自暴自弃， 唉，我做咩都冇用噶啦，老细都睇唔到我做咗几多嘢噶啦，呢一啲 呢啲咪自暴自弃系啦。佢咧嗱，佢统计咗一啲咧，即系职场上面嘅打工仔咧，最容易讲一啲自暴自弃嘅说话咧。嗱，如果我唔话嗰啲叫自暴自弃咧，你觉唔觉得咧？可能有啲打工仔觉得嗰啲系真理嚟噶，嗰啲根本就系我面对紧嘅唔公平。嗰啲咩叫自暴自弃咧？咁样 我头先嗰句可唔可以攞嚟做例子啊？ 我有啊，系啊，第一句就系呢句，佢话。我哋呢啲小树做几多少公司都唔会见到㗎啦。 嗱，我哋可以话佢係自暴自弃嘅说话，亦都可以话呢句係至理名言嚟㗎喎。 同埋好多事实嚟㗎喎。 我做咁多年，点解老细都好似唔知道我叫咩名喎？嗱，唔好话升唔升职啦。名都未 up 到喎，咁呢句点会唔係金句呀？真谛嚟㗎喎，呢个人生嘅。 但係如果呢你都係抱持住呢个心态嘅话呢，佢点解话叫你试下抛弃呢一句自暴自弃呢？佢话因为你帮唔到件事㗎嘛，你又唔转工。 系 嗱，你又唔转工，你继续喺嗰度做。 喂，咁慎下啦。 但每次做嘅时候就话咧，我哋呢啲小树咧做几多少公司都会见唔到。唔系啊，佢觉得最大件事就系话咧，佢跟住就唔会再做更多啊。 哦，因为已经负面咗啦， 系啊， 就觉得咧我做都冇用噶啦，咁做嚟做咩啫？ 系啦， 佢唔炒我，有份工打咪继续打咯。所以我自己做人咧，我好少呢一啲怨气啦， 系， 我好少发出嚟噶。因为我哋咧一讲咗出嚟嘅话咧，嗰样嘢会喺自己个脑度滚大。 系啊，你会合理咗咧，譬如下次可能，譬如话，喂，不如我哋搞个 project 啦。其实你系可能因为懒唔想做咧，但你就会话唔做啦，做嚟做咩啫？我系小树，点做啲人都睇唔到噶。佢话你好容易咧就会俾个藉口自己咧，可能你前面十次都系啱嘅，但系话唔定第十一次系有机会咧，但系你唔会俾自己改啦。第二句系咩咧？亦都系好常听嘅，就话。功夫就我哋做，工系人哋领嘅。 啊，呢句系啊，呢句系呢句经典啊，呢句 系啦。咁然后咁、那个结果系咩咧？咁你咪更加唔会做咯。 系啊，结果咪唔谂咯。 系啦， 有啲咩哦，得啦，老细主到埋嚟，佢话叫我做咩咪做咩咯。 我都会有慢慢建立咗一个心态咧，就系、是、我做咗嘢嘅话，系一定需要俾人哋赞。但其实如果你真系捞咗几年嘅话咧。你真係知道呢個唔係事實嚟㗎嘛？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你想俾人賺啫，但你冇俾人賺，其實你要繼續 keep on going， 因為你份人工包咗，你係應該要做嘢㗎嘛。 你知唔知我屋企咧？我如果有偶然洗一次碗咧，我諗住講笑啫嘛，同老婆講，你睇我今日有洗碗啊！佢就用头先嗰番说话噶，唔系一定要认叻噶呢啲都，佢话呢啲都要俾人赞嘅咩咁样？ 我冇谂，我谂住讲工作嘅环境，我冇谂住讲到你屋企，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啦， 咁咪佢有金而犯 啦。几无辜啊！我谂住洗个碗，即系以话工啫，就会俾人哋打击噶啦，咁样真系。 唔系，咁惨同你讲，我都有做过类似嘅嘢，我都有。 你打击人哋， 我梗系被打击啦。 你系被打击嗰个。 做嘢嗰啲咧，咁样。 系啊，嗱，跟住仲有呢句咧，唔知大家有冇噏过咧，就系话我当公司系屋企人。公司当我系畜生， 呢啲、就真系 呢个我唔少啲听人哋讲呢一个， 唔系啊， 因为咁押韵啊嘛，佢要系当唔系人咯， 唔系啊，即系佢意思话我出心出嚟为公司， 系啊， 但公司当系乜啦？ 当我系乜咧？咁样， 我连续四十几日冇放过假， 系啦、 啊，但系有冇俾人赞过？ 冇俾人赞过，系啦、啊，仲、啊、要跟住呢句， 做几多轮都唔到我升职。 系呢句就真系有阵时系真相 嘅。系啊，但我觉得呢个都系唔属于自暴自弃噶，真系 呢个都系几真嘅，有阵时都真系。 系啊，或者嗱呢、這个就仲惨啲，升职咁啊点啊，冇人工噶。 咁都起码叫有个嗱，有啲人唔介意嘅，我起码我升个 title 好啲，即系如果人望高处嗰啲就会谂啦，你唔加人工俾我，我好啲嘅 title， 我可以去第二度容易啲搵工啊嘛。 你正向就系咁谂啫，但有啲唔系咁样谂噶嘛。 嗱，佢跟住咧有四年激嘅，头先咪话升职加唔到人工啦，一个就话升职加人工咁咪仲衰，咁咪轮唔到公屋咯。跟住另一个就话加人工都买唔到楼，然后就话啦，人到中年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叫我唔好咁点啊？喂，叫你做啲嘢咧，唉，边有时间啊？ 咁点解而家要点啊？如果有即系唔想有呢咁负面嘅情绪？ 哦，佢咪就系希望你可以改过咯， 可以正面啲系咪啊？ 你改唔改到啊？ 你有份工翻到已经系好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市民近日开始唔注意个人卫生，情况有少少失控，担心香港随时出现2000宗本地个案。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认为测试的数目太低，未能够检测在社区的轻微患者，追踪工作亦都做得慢。他说目前最重要是减低第一线病房的压力，病情轻微的患者可以入住隔离设施，待病毒载量降低再进行家居隔离。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同一个节目说，现时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估计短时间内可能出现单日超过100宗的确诊。他说让病情稳定的病人在安全情况下离开医院是可行，但他们仍然有传播风险，政府要为他们做好有效隔离，确保隔离住所的排污系统安全。他又建议紧急立法，市民要在公众场所戴口罩，亦都不可以排除需要实施戒严。首宗违反强制检疫规例的案件，被告虚报地址，被判即时监禁3个月。31岁男被告朝早在粉岭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罪。被告今个月初在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向医护提供虚报地址。他求情的时候说已经知错，说当日来港是为了探望朋友。他说自己没有指定居所，近年在元朗的街头流连居住，申报假地址是不想被送往隔离营。处理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提供虚假住址，罔顾社会安全，一开始已经无心配合政策，行为自私，打击共同抗疫决心，白费有关工作，令医护徒劳无功，后果严重。立法会将会取消原定4月1日举行的立法会会议，原定该次会议处理的事项会顺延到日后的立法会会议处理。立法会秘书处向全体议员发信，指出新型肺炎病毒疫情在本港日益严峻，确诊个案持续急增，社区大爆发的风险不容低估。专家指出，本港正是处于疫情爆发以来风险最高的阶段，当前急务是设法遏止疫情扩散。鉴于大量人士在立法会大楼执行职务或者逗留聚集，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因此作出有关决定。秘书处指出，主席会继续因应疫情发展、议员意见和议程事项的缓急先后等的情况，审慎决定每次会议的安排。南韩总统文在寅宣布向70%家庭派发补助金，除了全国最高收入的30%人口之外，4人家庭平均每户获派100万韩元，折合大约6300港元。文在寅说，国民饱受新型肺炎疫情带来的痛苦，尽快发放补助金很重要，会争取方案在4月内获国会通过。 南韩累计超过9600人感染新型肺炎，158人死亡。当地后日起强制所有入境人士隔离检疫两星期，听日起亦都会大规模增加口罩原料生产。口罩短缺问题下个月可望逐步缓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本周中后期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81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57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5点，跌2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3.8跌8.6，阿里巴巴179.7跌4.2，盈富基金23.5跌2.5，友邦保险68.1跌6.5，建设银行6.28跌1仙，中国平安75.05跌8.5，美团点评86.5跌2.8，融创中国35.55跌2.05，中国移动56.2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64，瑞士法郎0.956，澳元0.615，加元1.405，新西兰元0.604，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18,822点，跌566点。港金现价报14,9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5.67美元，卖出1,61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ey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在香港发生，我们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要只顾着看韩剧先得的，这里都有个故事等着你追的。 一处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手共捉我。 阿 K 饰演的蒲明心，古仔嚟到呢一章系关于重遇。 仲要一位影响佢前半生嘅人，呢、這个人究竟系董哲定系韩宁呢？乐迷要继续追落去啦。作曲傅贝嘉，填词周耀辉，编曲 Albert Chiu， 监制 Juno 黄双俊。今日星期新入榜第十八位，谢安琪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喂，今日咧《风之波》要介绍嘅呢本书咧，即系如果你当系笑话咧， 系 会好，我会理解噶，即系因为咧， 好似好匪夷所思咁。 你甚至乎你可能话含神话嚟噶、 你琴日同我哋讲呢一个，你会讲呢本书嘅时候，嗱，我冇睇过本书啦，但 系 呢一个主题咧，我唔觉得系笑话定系神话，我相信、啊。 咁就好啦，因为咧，如果你相信咧，佢就唔系神话笑话，就反而变咗系咩咧？好温馨啊！你会觉得咧呢一个一个感动人嘅一个神奇嘅故事嚟嘅，就会变咗系。 当然啦，我都会有个谂法嘅，究竟听到几多即系嗰样嘢系耳边风啊，定系即系听到啲声音啊，定听到个意思咁，有可能会唔同嘅。 系啦，嗱，今次咧要介绍咧就唔系咩世界名著啊，唔系一啲小说嚟嘅。今次呢本咧反而系一个咧同 B B 有关咧，仲要系讲紧 B B 出世之前嘅故事。个名就叫做妈妈。我记得你，咁咧就咁听个名咧就即系好温馨啦。咁但系其实佢里边咧系一啲好实际嘅嘢嚟。佢就讲咩咧？佢就话超神奇胎内记忆触动百万妈妈的心。 但系咧，即系咁讲， 胎内记忆啊，日本 B B 喺妈妈个肚里面咧，其实系会记得妈妈同佢讲过啲乜嘢，系咪咁嘅意思啊？ 嗱，我先介绍个作者，咁啊，点解咧？我哋阿妈妈桂花田咧，可以先即系听下佢有冇啲咩感想先嘅。作者咧就系、是叫池川明啊。嗱，佢本身咧，因为点解要先介绍个作者咧？希望可以增加大家对佢讲嘅说话嗰种说服力， 系可信性。 系啦，你听嘅时候咧，你先至唔会话哇，大佬你又讲聊斋咩？你估咁样嗱？呢位池川明咧，日本人啦，一个医学博士嚟嘅。咁咧，佢就喺帝京大学医学系度咧攞到硕士学位毕业啦。后来咧就喺上美咧一个综合医院嘅妇产科咧做部长添嘅，即系喺嗰度做到好高位噶啦。咁啊，1989年咧就喺横滨咧就开咗个诊所。咁咧，佢呢个胎内记忆咧系佢嘅一个研究嚟嘅。咁主要就系话啦，究竟系出世之前。B B 佢究竟咧系咪都会有印象？佢会唔会都记得佢嘅一切呢？呢个就系佢嘅研究背景。 嗱、 我未讲里边嘅内容之前咧，咁、先问咗我哋呢度唯一嘅妈妈，你信唔信 B B 喺肚里边有佢自己嘅记忆？ 我真系冇到今天啦吓、啊，即系我对住佢哋十几年啦，我都未有呢啲嗰个谂法啊，即系可能我自己 有冇问过？ 言为意啦，我只系净系问翻佢哋。啊！你点样？我细个点样对你哋啊？妈咪同你讲过啲咩啊？ 全部都系抢晒啲嘢食咯。 唔系，同埋佢心里边系答阿妈，其实由细到大你讲嘅嘢，我都当耳边风嘅啫。我喺你个肚里边，嗰段时我冇得拣啫，但我都系唔听噶咁样。 俾翻啲相佢睇，你记唔记得我一次同你去咗边度玩？即系喺佢 B B 嘅记，即系 B B 或者甚至乎识行嘅时候，岁几嘅时候咧， 都唔记得， 冇印象啦。咁你谂下喺个肚里面，你话仲有啲咩记忆？我谂佢哋更加唔会啦。 唔係咁諗喎，嗱，我覺得咧，如果佢真係仲係喺媽媽個肚懷孕緊嗰陣時咧，成日都會講噶嘛，播啲咩音樂俾佢聽啊，對佢啟發最大啊，又或者你多啲同佢講嘢，喂，真係個喎，你同佢講嘢，佢會有 reaction， 佢會踢你噶嘛，係咪先？ 係冇錯， 亦都有即係我係 一廂情願，覺得係 唔係啊？咪成日都有呢啲不過呢個得佢有最切身嘅體會，成日都講話唔好再踢啦，媽媽好痛啦，佢跟住唔喐噶咯喎， 係咯，好神奇噶嘛， 又或者調轉就話阿仔啊，你唔好嚇我，你踢兩腳嚟睇下啦，點解你唔喐？跟住佢就伸你一脚啦， 我亦都有聽過人哋講咧，就係話點解咧個小朋友出世嗰陣時咧係會黐媽媽多啲咧？因為佢係習慣咗媽媽嘅聲音，佢講嘢嘅態度啊嗰樣嘢。所以我覺得咧，我係相信有呢個胎內嘅嘢嘅。不過未必會係 last 到好耐，即係未必會係一歲嗰陣時佢會記得。可能佢出世仲係舊，即係好似舊粉團嗰陣時嗰個狀態咧，都係會記得媽媽講嘅嘢。所以佢聽到呢把聲，佢會覺得有安全感咯。 係啊，嗱，咁啊，我又介紹一下啦。究竟你話呢一位即係？妇产科的医生 咧， 系啦，池川明佢做过啲咩嘅统计咧，先得出呢一本书咧？因为咧要讲埋个背景咧，跟住进入内容咧，你先至唔会话真定假噶咁样啦。 哦，因为好匪夷所思。 系啦，嗱，我讲埋佢个背景先。佢咧就喺2008年咧，佢就做咗一个调查。佢开头咧就喺佢自己嘅诊所里边咧，就访问咗79个人。咁咧因为佢系做妇产科噶嘛，咁咧就会咧79个小朋友咧都俾佢问到咧，佢就话我对自己胎里边咧有印象，咁但系因为咧都系得79个啦，呢个只系第一步啫。去到2000， 但系问咗79个，79个都话觉得有印象啊？ 唔系，总之佢喺佢嘅访问对象里边有79个人就话有， 系 啦，咁可能佢嘅人数多啲啦。呢个就系佢2000年做嘅调查啦。去到2002年嘅时候咧，佢咧就再去揾一个托儿所作为一个单位，咁人就多好多啦嘛。咁又再问咯，2002年、2003年咧，佢就一共访问咗几多人咧？访问咗3601对亲子，即系咧佢一问咧就问埋个阿妈同埋个仔嘅。 OK OK， 系啦，问埋个细路嘅。咁结果咧， 阿妈就答：其实个仔我唔系我生出嚟嘅。 系啊，佢个仔都话系啊，我都知啊咁样。嗱，跟住结果就惊人咯，3601对啊嘛。佢咧回答话：我觉得自己有胎内记忆咧，有33%。 系 33%，即系 30几 一 咯， 咪 即系 系啊，咁然后仲要咁样分嘅，一个就胎内记忆啦，即系话呢个肚里边有记忆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出世嗰一刻佢都有记忆，嗰个就系诞生记忆咧，都话有21%。 咁犀利， 系 我想问佢问紧嗰啲小朋友系几多岁噶？ 托儿所嗰个年纪咯，托儿所即系可能你系5、6岁内。5、6岁 我都可以托到好大噶嘛？ 唔系，但你一般都5、6岁噶啦， 系啦。 咁咧觉得唔确定嘅咧就有27%。咁咧唔确定嘅理由咧，仲要有啲感觉就系话细路仔唔想答啦，或者父母冇问过佢啦咁样。好啦，即系总之咧，而家佢就有一个数字啦，你可以容易进入个话题里边啦。好啦，咁究竟咩叫胎内记忆咧？ 有啲咩系叫做胎内记忆系嘛？ 佢就问过啲小朋友，佢话你记唔记得咧？你喺妈妈个肚里边系点样噶？好啦，听下咯，呢个咧就系佢嗰33%，佢嗰啲托儿所嘅 B B 咧，即系嗰啲细路话俾佢听咧，佢哋肚里边嘅记忆系点样咯？我记得咧嗰度好暖，好舒服，我喺里边飘嚟飘去嘅。 但系喺呢啲系佢自己讲嘅， 佢自己讲嘅， 冇指引嘅， 佢自己讲嘅。 咁我估个阿爸阿妈平时都唔会同佢讲，嗱，你细个咧就喺我个肚里面度飘嚟飘去嘅，即系都唔会讲呢啲字噶阿爸。 嗱，你可以听下嘅，跟住咧有个就话啦，我觉得咧好似咧跌咗落海里边嘅感觉，啲水好暖，有啲咸嘅，有时我会饮好多嘅。另一个咧就话啦，我个肚度有条绳，我会咧揈住条绳嚟玩嘅。条绳嘅尾端咧就系扁扁嘅，连住妈妈嘅身体。另一个咧就话啦，因为每一个都系独立记忆嚟噶。 Okay. 我听到有人话快啲出嚟，然后咧周围就软绵绵嘅。一个就话啦，我成日都跳舞噶，我而家好想翻去妈妈个肚里边。另一个就话啦，我喺妈妈肚里边嘅时候咧，手同脚都会撞到墙，有时仲会逼到块面添。跟住一个就话啦，我喺妈妈肚里边嘅时候咧，我会饮到尿尿同埋便便，然后又会屙翻出嚟。 O K， 嗱个个都有独立嘅故事， 每个都系咁样嘅。有啲就话啦，有个细路咧抱住自己膝头哥就话啦，我系喺里边咁嘅姿势嘅。佢话我记得自己咁嘅姿势嘅。跟住咧有啲就话咧自己喺里边碌嚟碌去。咁有个就话啦，有个妈妈就一齐访问就问个细路话，咁点解你喺妈妈肚度成日都唔喐嘅？个细路讲咩？佢话因为妈妈你话好痛啊嘛，我惊你痛我就唔喐咯。佢话原来有一次咧，嗰个妈妈 好似有啲邪门喎，讲到 嗱，所以我讲到明噶啦。你如果你唔信咧，你就觉得系神话笑话。但系咧，头先我都强调佢背景，佢系读医学啊，妇产科啦，开诊所啦，同埋有3000几个托儿所嘅调查嘅对象。咁佢出到嚟嘅结果系咁样咯。咁所以咧，佢就有而家呢啲结论。 逐个开始出嚟啦。 哦，呢、這个我想问咧，有冇讲翻回答到呢啲小嘅答案嘅小朋友咧？ 系 佢之前嘅妈妈有冇同佢哋即系好细个话啊？你细个咧喺妈妈肚里面系点点点嘅情况？讲过俾你听会系即系咁样啊？ 佢话咧，佢话有啲唔系，佢话有啲人会特别去问佢嘅。你记唔记得你喺肚里边会有啲咩嘅？但系咧就唔会系由个妈妈咧讲晒出嚟俾佢听嘅。嗱、啊，特别系咧，嗱，即系如果你觉得头先嗰个已经即系好匪夷所思啦，咁咧、再犀利啲咧就进入下一格咯。 仲有啲系高层次啲嘅， 系啦，因为咧， 我记得爸爸嗰时啊， 系唔系嗱呢呢个咧呢个老老实实、 哎、爸爸，系、哎、啊，哎、 爸爸咩啊？我想听你讲落去话点， 好大声叫我妈妈噶， 系啦嗱。如果我而家讲咧，老老实实呢本书虽然我睇咗咁多次啦，我每次睇到呢一格我都话死得真唔真噶，我真系好似即系神话都俾面佢咯，即系好似迷信咁样。 我知道晒晒 嘢。系啊，我而家讲咯，呢个都系呢本书嘅作者，佢话佢访问嘅对象嚟嘅。佢话咧出世前嘅记忆，出世前嘅记忆，佢话咧啲细路同佢咁样讲嘅，个个都系咁讲嘅。我未喺妈妈肚里边之前咧。我哋系喺云上面嘅， 我未喺妈妈个肚里面、 哦、云端嗰啲科技啊嘛， 系啦 ，save 啲 file 喺度啊嘛。 佢仲要咁讲嘅，佢话我系一个软绵绵、无忧无虑嘅世界，嗰度有天使啦，同埋神仙咧守护住我哋。小朋友咧就系自己选择几时要出世嘅，佢哋咁讲，你知唔知啊？云上面有好多数都数唔完嘅小宝宝噶，佢哋背脊咧都有天使嘅翅膀，咁咧然后就话啦，你可以自己拣妈妈噶，咁我咧就喺天上面往下边一望咧，见到呢个唔错，我就捐落佢个肚度。当时妈妈做紧咩啊？佢喺个露台度晾紧衫咯，我就飞咗佢肚度啦。咁咧我就揾咗一个好温柔嘅妈妈，我就同嗰个天使讲，我要去嗰度啦。咁样有一次咧，就我同弟弟咧一齐喺天上面望住妈妈，我就同弟弟讲，喂，我去先咯。然后我就去咗度出世啦。 喂，《西游记》大战封神榜、哦， 我都话咯，即系如果你一唔信咧，嗰个位置就完全冇晒噶啦。咁样， 但系讲紧真系一个托儿几岁大嘅细蚊仔， 我想问呢个系一个人讲定系多 好多个？ 因为我嗱呢、這个就 佢唔系一个古仔嚟嘅，系咁多个。头先每一句对话咧都系唔同嘅古仔嚟嘅咁样。 但系你话呢一个古仔就系喺上面度，呢、這个阿妈唔 系 啦，我落去揾佢先。呢、這个你系话有多过一个小朋友，佢哋都有过呢一个嘅记忆噶嘛？ 系啦，因为佢话有33% 嘅人咧都会有呢一样嘢咁样咯。 点解我哋平时我个问题啊，我呢一点我唔能够认同嘅，因为我都做咗几十年人啦，我哋见嘅小朋友都唔少啊，系咪？有阵时都会同佢倾偈噶，我又冇听过任何一个我认识或者我朋友认识或者佢哋嘅小朋友试过有类似嘅记忆喺佢哋身上面度出现过咯。 因为咧，你呢个问题咧，佢就系话好多父母咧，因为佢从来都冇呢个概念啊， 即系冇问过， 你点会知道肚里边有记忆咧？所以咧，佢就话冇人问。而根據佢嘅統計咧，佢話咧呢啲小朋友咧，隨住年紀越大咧，佢話咧保留記憶嘅嗰個機會就越細嘅。譬如佢 真係飛歐咗。 係啦，譬如佢話咧，試過有一個小朋友咧，就會同個父母講佢話：我五歲之後咧，佢話我其實嗰啲記憶就冇曬噶啦，即係所謂胎內嘅記憶咧就會冇曬噶啦咁樣。 你阿細 B 嗱，你阿大 B 就五歲啦，係咪？咁你阿細 B 啱啱生就兩歲，佢應該有嗰個記憶 㗎。嗱，你知唔知因為呢本書就係我老婆買噶嘛？嗰陣時佢喺大仔出世嘅。佢就买呢本书啦，佢睇完之后咧，我想话咧，所有妈妈都好感动啊，因为点解咧？嗱，喺你唔好讲佢神唔神话之前咧，佢话其中一个咧就系佢话俾你听就系、是。嗰、那个小朋友咧，你净系陀紧佢嘅时候咧，佢都会记得好多嘢，甚至乎点解咧？佢嗰个标题咧用妈妈我记得你咧，佢系话佢里边有啲访问嘅对象咧，嗰啲小朋友咧就话妈妈，其实我系好记得你噶。即系咧，我唔系出咗世之后咧，先至有记忆。其实你驮住我嘅时候咧，佢话我已经咧感受到你讲嘅说话啦，我知道你点样对我啦。所以咧，佢好多妈妈咧听到呢句咧，系会觉得好感动，就话原来咧，即系自己同个小朋友嗰个连结咧，喺怀胎十月嘅时候咧，已经系互动紧啦。佢话已经互动紧啦，咁样。 啲说话一定要收翻咯。哎呀，何苦当初？点解我要有你嗰啲？其实佢听得入耳嘅，可能真系。 系啊，嗱，你知唔知？你真系其中一个 chapter。佢就系话，如果你想小朋友笑住出世，千祈唔好讲呢啲说话。佢话咧，因为咧小朋友咧会听到你嫌弃佢嗰啲说话嘅咁样。佢话试过有一个被访嘅小朋友咧，佢系咁样个，嗰个男仔咧，佢话我喺肚里边嘅时候咧， 佢话大家都好讨厌妈妈咁样。 吓、啊， 系 啦，喺肚里 嗰个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到大个佢接受访问咧，佢就话你记得啲咩？佢话我记得咧，我喺肚里边嘅时候咧，大家都唔中意我妈妈。 哦，即系佢妈妈怀孕嘅时候，佢啲同事或者朋友都唔中意佢。 点解咧？后来咧，嗱呢、這个又系佢根据佢本书咁讲嘅。咁、那个嗰、那个作者就即刻问个妈妈，佢话你可唔可以证实一下咧，系咪真噶？ 即 系你驮住个仔嘅时候咧，系咪屋企人啊朋友都唔中意你？佢话系，佢话点解咧？佢话嗰阵时咧，佢屋企人系反对佢生小朋友，甚至乎咧系要带佢医院咧就落仔嘅，所以佢话咧嗰段时间咧佢夹硬驮咧，就所有身边人都反对佢嘅。佢、竟然系讲到咁样、啊， 佢直情唔知感受到妈妈、啊，佢感受到妈妈嘅感受，好似听到其他人同佢妈妈讲乜嘢。 嗱，佢甚至乎有一个咧，真系好夸张嘅，佢话咧有一个喺佢诊所出世嘅 B B， 对住每一个人都笑骑骑嘅。唯独见到爷爷就唔笑。咁、后来咧，佢就问个妈妈啦，冇咩特别嘢噶。个妈妈就话啦，因为爷爷咧知道系 B B 女嘅时候咧，曾经讲过搞咩啊？点解会系女嘅咁样？嗯，系啦，所以咧喺佢个书里边咧，佢就话俾你听， 佢识得认人添，唔止认声咁。 佢识得有嗰种有嗰种感受咯，有嗰种互动咯，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是、即系佢 有啲感应嚟嘅咧。 有啲感诶嗱，佢会理解就系佢本身有感应啦，佢会有记忆啦，甚至乎咧佢会有好多我哋科学上面嘅一啲现象咧，佢会有解释埋嘅。譬如咧，好多妈妈都中意照超声波，咪睇下个仔咧 系 男仔定女仔噶嘛。 唔系讲到话，你知唔知喺我肚里面成日光残残嘅残住？ 唔系，佢话咧有阵时咧，啲医生都会话啊，唔好意思，太太真系睇唔到咧，因为佢咁啱系啦，挡住咗个性征啊嘛，睇唔到啊嘛。咁咧，根据佢呢本书讲咧，佢开头个作者都以为系偶然现象嚟嘅，点知佢话有一次佢做访问咧，就问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咧就话啦。其实咧， 我特登嘅妈咪咁样啊， 系啊，佢话我特登遮住个弟弟，即系遮住个姑姑咧。佢话我唔想俾医生睇到，跟住个医生，即系呢个作者就问佢，点解你要遮住啊？佢话俾人见到觉得好丢面，即系好肉酸。 即系话个 B B 喺个肚里边有性格，先有思想。 嗱，如果根据佢呢本书嘅讲法。佢呢本书嘅讲法 系啦，系唔信嘅。 我进入咗另一个世界， 我都觉得你唔信。但我会话对个声音应该会有感觉咯，但系咪记得咁仔细有思考，我就唔 知。 我相信咧，佢应该系听咗一啲资讯，但系咧就佢将佢撮合埋佢，即系整成一段。 嗱，這個、呢个咧唔系我真系冇办法可以去解释嘅，因为咧你得两个就一系就信，一系就唔信，因为冇得解释 嘅。我会话我系倾向信噶，但睇下信几多，因为我可能我真系有兴趣想睇下本书。 系啦，這個我讲埋咧就仲夸张。佢话佢哋系透过肚里边咧，佢话佢哋望到出嚟嘅、就话透过个肚脐，因为点解咧？佢话有一个妈妈咧就怀孕七个月咧先举行婚礼嘅，佢个仔五岁嘅时候咧就话啦，我有见到爸爸妈妈喺婚礼上面手拖住手，佢话我喺肚脐度见到嘅。 我觉得呢个系会唔会睇过爸爸妈妈结婚嘅相，所以有啲咁样嘅投射咧？ 嗱，但系。佢咁啱要系带住肚行婚礼，佢先至会噏得中噶、哦。 咁因为可能我话到俾小朋友知， 系啊，即系嗱，可能系咁啦，系噶。 嗱，你个仔而家都识驳你嘴啦，系咪先？佢讲嗰啲嘢， 唔系，但 我觉得应该要喺呢个时候，首先要问下我哋嘅听众 们，信唔信？ 你哋有小朋友曾经同你讲过，即系可能嗰啲两三岁嗰啲咧， 唔系你要主动问噶。佢话咧，小朋友唔知噶。 不如真系大家喺屋企。 我老婆咧就有个经历咧，即系嗱，阿田，你唔知仲你记唔记得？你个仔女，你个仔同埋女咧，大个即系可能五六岁咁上下嘅时候咧，佢有冇突然间好好奇咧，想听你个肚噶？ 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因为咧，我 唔记得咗， 系佢啲仔女冇记性，系我阿妈冇记性咧。 因为好得意，我老婆一佢突然间咧，佢话有一日咧，佢话细仔咧行埋嚟咧，无端端咧就将个头咧枕落佢个肚度，系咁听，跟住咧无端端揭开佢件衫咧，佢话咧佢要捐翻入去个肚里边。 系 啊，跟住咧我老婆又好惊讶，佢话点解佢会觉得要捐翻入去咧？佢个动作直情系想爬翻入去咁样咧。咁即系你话佢好似知道自己系喺嗰度嚟咁样咯。系啊，嗱，所以我老婆有试过问我阿大 B 嘅，问佢记唔记得嗰啲嘢咧，系乜都记唔到嘅。 咁你而家趁阿曾小 B， 曾小小 B 佢咁细个， 但系曾小小 B 未识讲嘢啊嘛，即系佢净系识得喺度发音咧，佢未可以对答噶。 咁你要谋住啦， 系 噶， 问题 好笑啊，谂起。 嗰陣時哎咬到個嘴唇， 好刺激 係嘛？係啊，所以嗱，即係最尾講埋呢一句咧，就係、是。嗱呢本咧就係佢嘅胎內記憶嘅書啦，其實佢唔係教你咧，你記得有胎教，記得叫佢聽莫扎特。佢話咧，原來佢係想話俾你聽咧，你真係要好好尊重生命。 B B 喺肚裏面都其實感應到你嘅， 係啊， 所以咧你唔好即係喺度對佢唔好。 係 啊，我覺得咧你唔好當迷信唔迷信咧、啊，如果你信咗佢，然後你知道喺你懷住孕嘅時候，你要對佢好咧，我諗就呢本書已經達到佢嘅目的㗎啦嚇。 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 我哋有 DHN 嘅银河修理完啦，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吓。 系啊，信不信就真系由你自己。不过如果仲有 B B 好细个嘅时候，真系不妨可以一试啊，我觉得。 系啊，如果你而家驮住佢嘅，你记住同佢讲，留喺屋企，留喺屋企，留喺屋企，我哋要确保平安啊吓。 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